現，包括加強預防新冠病毒措施，學界對此反應正面。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上午五點強颱風軒南諾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105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日間天氣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微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氣酷熱，星期三四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隨後兩三日驟雨減少，日間天氣乾燥。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3至4級，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亞以南、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到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風4級，稍後轉吹東北風達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無風，山頭吹西風1級，能見度19公里，東沙吹東風2級，能見度10公里，澳門吹西南偏南風1級，能見度20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北偏東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32,098點，跌18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030點，跌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8，日元138.74，瑞士法郎0.968，加元1.301，人民幣6.909，英磅對美元1.171，歐元對美元一，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8.11美元，賣出1738.6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自信。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吓，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继续都有白泉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啊！已经咧就系嚟到啊2022年嘅八月三十号，农历八月初四嘅。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啦。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喺朝早嘅时间啦。哇，好快脆咧就已经生效紧啦。咁啊，都预示到今日嘅天气咧都系。先嚟会热一热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唔好热亲啦。咁啊，寻日都系热噶啦吓，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不过都见到有雷暴喎。咁啊，所以啲天气变化都成日都系嗰句啊，不似预期。最紧要我哋做足准备功夫，咁啊，乜嘢都冇有怕啦。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泉路小白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同你哋见面啦吓。早晨啊，希望大家今日咧亦都可以过得舒舒服服啊，咁啊，精精神神啦。 晨光每日一格， 时间嘅掌控对我哋嚟讲系争取一分一秒嚟讲相当之紧要啊！我哋点样可以争取更加多嘅时间呢？既然成日都系咁讲，就话时间唔可以再生多啲出嚟嘅话，咁我哋就应该咧悭啲使啦。即是跟经济都是一样的，我们既然如果没办法知道在短时间之内赚多些钱，那我们就要想想怎样就节流了，开源和节流这个道理。不过时间方面呢就没办法开源，所以呢都只是可以在节流那里就做得精准一点。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啊？就不要浪费时间了。不浪费时间呢肯定呢就是叫做帮自己悭时间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法则来的。乜嘢时候会系最浪费时间呢？咁就系当你漫无目标、漫无目的咁样去到生活嘅时候咧，这个时候就应该系最浪费时间啦。啊，唔系话啲退休人士，退休人士嗰只咧就叫做享受生活。咁当然啦，如果年轻嘅时间咧，好好筹划一下自己退休嘅生活。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而家仲系。正值壮年，咁你就更加应该咧悭多啲嘅时间做嘢爽手啲啦。啊，食饭如果唔系叹嗰餐咧，其实都可以食快啲嘅。例如交通方面，就可以留意住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咁啊又话俾你听，你到底边一个位置可以悭时间？悭咗嘅时间咧就系属于自己，你可以悭咗嘅时间入边增值自己，可以喺悭咗嘅时间入边好好地咧令到自己舒服啲或者开心啲。咁所以咧悭咗嘅时间。肯定对你来讲是一件好事来的。悭咗嘅时间更加可以俾你发展你嘅第二事业啦，悭咗嘅时间可以俾你发展你自己嘅兴趣。人生最紧要系快乐，悭咗嘅时间令到你有更加多嘅空间去到好好地享受你生活带来嘅快乐，这个更加重要。 什么也削掉了，被普遍倒模复制同化了，只相信人类是渺小，可笑天赋已开窍，警觉没意义了，霎眼亦长大了，分秒生存挣扎，仿似给谁掌管。发光的我竟怕黑，哪有晋级之家？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错失的却后。岁月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想一秒一秒守，若我记得初衷不放手，当每刻纯情就全没遗漏，无谓得苦衷的借口。若拼命没有，当有日回首，只觉得不应该亦内疚，奋勇地。 作换世，想千块骨牌对齐，谁设计交叉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切，也知代价极贵，那算什么落费？一秒可成天国，一秒可成丑恶，瞬间可变的太多，要信我的感觉。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事事后亦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任岁月流走，谁尚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何以你也想一秒一秒走？还记得初衷不放手？迷宫，即使逼到我太重，伤别却也未痛。何时终见证革命成功？背对既定时空，扭转分秒际遇，我掌握去前进。唯有处身最黑暗中，寻遍星空。时间早一秒一秒走，时间的初衷总要守，这秒真相存在无限年后，其实早紧握于我手，就斗命长久，当有日回首，好感每一瞬间都已够。 一首作品，周国而家上 Tony 嘅《时间的初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酷热，星期三以及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今日日间天气干燥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啊！咁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6点17分嘅时间啦，我哋睇下啲再生能源，系本地嘅再生能源。政府积极推广使用咧就可再生能源啦。咁啊，其中咧。渠务署在香港啊，一个叫做国水利设施当中，你都研究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而且确，而家好多人咧都会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咁啊可以节省能源啦，亦都可以咧就系感觉上吓可以更加干净啊嘛，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希望达到咧就系地尽其用嘅目标。啊，近呢几个月渠务署选定咗沙田城门河近的元桥一带咧，就作浮式太阳能系统试点噶。咁啊，测试咧就河面能够承受嘅电场环境，以及咧就系统喺恶劣天气底下能否固定喺相关嘅范围。啊，由于安装模拟系统有一定嘅难度，咁啊，故此咧，原来个造价都230万噶。第一阶段预计咧就试验半年啦。咁啊，如果大家行过呢个城门河嘅时候咧，都望一望，哎呀，近呢、這个。沥源桥系嘛，系啦，沥源桥一带嘅时候，哎呀，我见到、哦、第一阶段咧就试验半年，渠务署系统咧就以预防2018年强台风山竹嘅风力咧，去到设计一个嘅准则噶。今个月初热带气旋咧，咁啊曾经木兰集港啦，系统咧就没有受到呢个太大嘅影响嘅。咁啊渠务署亦都话到首阶段试验之后咧就会推出第二阶段噶啦。 咁啊增加系统嘅规划，咁啊预计每一年能够提供30,000度电，咁啊俾附近嘅政府设施咧去到用，即系可能城门河一带嘅，例如跑步嘅时候，你见到嗰啲街灯，哇，着紧嗰啲街灯咧就系日头啊，靠呢一个嘅太阳能发电板咧吸收呢啲嘅太阳光啊，转化出嚟嘅电能咧去到照明大家啦。城门河呢个叫做浮式太阳能系统第一阶段嘅试点就喺八月初正式启用啦，施工咧就大概一个月嘅，咁啊系统啊占咗海面嘅面积嘅55平方米，咁啊总共装咗6块嘅太阳能板，咁啊用于咧就模拟将来浮式太阳能发电系统，咁啊河底咧一共亦都装置咗咧就10块，各个咧就9吨重嘅一个叫做石楼。用意咧就系即系叫做稳定翻呢个浮台啊吓，不过咧佢就喺呢一个中间嘅，即系城门河中间留翻两边嘅水道咧，就俾船只去到行驶嘅。好啦，咁啊除咗就系环保之外啦，咁当然希望附近嘅叫做环境啊，以及咧就系小动物咧都要多啲留意嘅。咁啊，其中咧低反光率嘅太阳能板就话到冇吓走啲雀仔，咁似乎咧呢个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咁所以咧即系同一时间，我哋亦都要谂下办法点样环保啲啦，我哋又悭多啲电啦，又用多啲呢啲嘅叫做环保嘅再生能源啦，又要照顾埋附近嗰啲嘅小鸟啊。咁啊，希望咧各方面咧做得好，咁我哋嘅居住环境就会更加理想啦。早上6:20嘅时间，一只全新派台作品 Jam Gloria。 掉落的夜，回梦的天，总会等到新的季节。浩瀚世界。 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生活博士啱啱都提提你，出面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8%嘅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当然系生效紧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又话有啲雨水落雨咧就麻烦啦，因为最大麻烦咧就系如果你洗衫嘅时候咧，哎呀又等佢干咧，都真系几辛苦啊吓，咁啊都有啲办法嘅，唔系话净系洗衫啊吓，即系唔系净系晾衫啊，洗衫咧都要洗得啱先至可以晾得好嘅。其中咧，唔知道洗衫嘅时候咧，有啲嘅法则嘅，例如咧就系清洗啲棉质衬衫或者就图案 T 恤嘅时候咧，就建议大家咧反转嗰个背面，先至咧就系入洗衣机，咁啊避免衣服咧就出现毛粒或者破坏咗件衫。咁啊而不论长或者短裤，其实咧都应该将嗰个袋咧就反出嚟，啊咁样咧就真系可以做到彻底嘅清洁。咁呢啲我都有做噶。另外咧就选择一啲叫做正确嘅洗衣粉啦。咁喺一般情況底下咧，其實只要用一啲普通嘅洗衣粉咧，咁啊都可以令到你件衫咧就洗到乾乾淨淨嘅。咁但係如果屋企有人咧，就譬如患咗感冒啊，咁啊應該咧特登揾翻一啲叫做抗菌嘅洗衣粉、洗衣液，啊盡量減少咧就係嗰啲嘅細菌傳播喺其他家人嘅衣服嗰度，咁樣咧就安心啲啦。另外，專家亦都建議每一次洗衫都唔應該放得太滿嘅，最多咧都係放八成滿啊，咁樣先就有足夠嘅空間等個洗衣機轉啊轉、轉啊轉，同埋翻滾入邊，咁啊清洗入邊嘅衣服噶。同埋洗衣機其實可以調校咧唔同嘅轉速嘅，但係好多人咧都唔會點樣喐嘅，因為其實轉速咧係會影響到件衫噶，例如棉質咧只能夠承受大概600轉。牛仔咧就可以，即系牛仔裤嗰啲咧就可以承受900转，床单咧就1400转。如果用错转速嘅话咧，有机会件衫喺个过程，即系洗衫过程入边咧，哎呀坏啊，整坏咗咁就唔好啦。另外亦都有人话到咧，即系唔好成堆物啊放喺呢个洗衣机入边洗。這個呢我自己就覺得其實沒什麼所謂的，因為專家就說要放在一個袋裡面，如果你那隻物仔沒有特別那些叮叮淋淋，好像那些仿鑽石那些假石啊、水晶啊那些在這裡的話，我覺得其實都 OK 啊。所以說呢，洗衫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適隨專便，最重要是洗得乾淨。 寂静长夜某刻骚扰我，凭一句煽动文字划开的往事，如果删走短信可以忘记了你埋藏心意，怎么我越要放低所愿，你是难过更不知，借住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剧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退一步，明明望穿了你各种套路，但脑海洗不走你的拥抱，拖拉更难过，你可知道火机正神恶，那烟圈吞了又吐。明知寂静长夜某刻因酒精放肆，才一句说话了到我心中往事，回复显得我幼稚，不想成为众人非议，偏偏我越要放低所愿，你是难过更不止，借住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剧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退一步，明明望穿了你各种套路，脑海洗不走你的拥抱，拖拉更难过，你可知道火气成神恶，那烟圈吞了又吐。原谅原谅，永远 鐘之前揾你呢首歌曲啊，謝高俊嘅《謝絕關心》啊，出邊28度嘅氣温，咁啊6:29啦，先聽聽6:30嘅新聞簡報先，轉頭翻嚟二台普通話台繼續有聯播時段，白元豪嘅《晨光第一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解放军部队抵达俄罗斯东海滨海边疆区，准备联同俄罗斯等国家参加军事演习，代号东方2022演习由下个月1号至7号举行。俄罗斯副国防部长福明表示，演习将在9个训练场举行，属防御性质，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军事集团。除了中国，白俄罗斯、印度、蒙古和叙利亚等国都有派出士兵参加，参与军演人数超过5万，超过5000件武器装备，包括140架飞机、60艘舰艇和补给船将参与演习。在北京，國防部早前說，解放軍參加今次演習，目的是深化和參演各國軍隊之間的務實友好合作，提升參演各方戰略協作水平，增強共同應對多種安全威脅的能力。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專家團將在今個星期稍後抵達烏克蘭扎波羅熱核電站視察。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訪問的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認為，將是國際原子能機構歷史上最艱難的任務。庫列巴和瑞典首相安德松、外相林德舉行聯合記者會表示，考慮到扎波羅熱核電站周邊正是發生激烈衝突，今次專家團訪問將是國際原子能機構歷史上最艱難的一次。他呼籲國際原子能機構和其他國家一起向俄方施壓，將俄方人員驅逐出扎波羅熱核電站，認為這樣是確保核電站安全的唯一途徑。深圳過去兩日新增多宗新冠本土陽性個案，部分在社區篩查中發現，市疾控中心對上星期二以來的所有病例進行病毒基因測序，結果顯示大多數的個案感染的是 BF.15 變異株，這種變異株是 Omicron BA.5.2 分支，在深圳本地首次被發現，不排除由境外輸入引發本地感染的可能。市衛健委表示，本輪疫情中感染的是匿藏性、是隱匿性和傳播力更強的 BA.5 進化分支，加上目前國際和國內疫情嚴峻反覆，導致全市疫情防控面臨本土疫情反彈和境外疫情倒灌風險等挑戰。深圳地鐵昨日發布通知，部分地鐵站暫停運作，福田、羅湖實行管控措施，所有外賣和快遞等要實行無接觸配送並暫停堂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日間天氣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微風。展望本周餘下時間天氣酷熱，星期三、四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隨後兩三日驟雨減少，日間天氣乾燥。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और निर्धारित कनीन का जा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है। 94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निश्चित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को एको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नगियां सरकार अते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 COVID-19 टीके दी सुरक्षा ते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थोड़े शरीर नु बीमारी दे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नाल लड़न लई तैयार करदे हन परिवर्तनशील वायरस दे किस्म द्वारा पैदा होए खतरे दे तहत तुहा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वैक्सीन दी पहली अते दू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अते सुरक्षा नु वधाउन लई वैक्सीन दी ती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ਇਹ ਜੀਵਨ ਨੂੰ ਆਮ ਤਰੀਕੇ ਨਾਲ ਮੁੜ ਸ਼ੁਰੂ ਕਰਨ ਲਈ ਮਹੱਤਵਪੂਰਨ ਹੈ ਵਧੇਰੇ ਜਾਣਕਾਰੀ ਲਈ ਵਿਸ਼ੇਗਤ ਵੈਬਸਾਈਟ www.covid.vaccine.gov.hk ਤੇ ਜਾਓ ਨੀ ਯਾ ਮੂ ਸੀ ਆ ਥੈਂਕ ਦੀ ਤੁੰਸੀ ਗੋਂਗ ਲੈ ਤੁਸੀਂ ਆ ਕੀ ਲੈ ਹੋ ਦਾ ਸੈਂ ਹੋ ਓ ਗਮ ਲਾਉ ਲੀ ਵੋ ਓ ਮੂ ਸੀ ਕੇ ਕੁ ਇਸ ਸੀ ਗਨ ਜਾਂ ਗੋ ਪ੍ਰੋਜੈਕਟ ਜਨ ਦੋ ਸੋ ਯੀ ਮਨ ਜਨ ਜੋ ਦੀ ਜੇ ਨੀ ਜੋ ਮਾ ਯੇ ਮ ਲਾਉ ਫਾਨ ਕੁ ਜੇ 明知佢情绪激动嘅时候，最好嘅方法就系保持冷静。 你 EQ 真系高、啊， 我希望佢可以冷静翻，之后再慢慢解决问题。啊，不如你都听下《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啊。今集会讲同同事意见不合嘅时候应该点样应对。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好啦，睇下几点先。哦，6:38啦。呢、這个心态呢就係咩呢啊，睇下几点先，喺张床上面一望嗰度，嘩 ,6:38 啦，即刻扎起身啦。出面28度嘅气温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咁相对湿度88%嘅。打电话俾阿 Barbie 嘈声佢先。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伯，但係呢我又喺你打俾我之前自己醒咗啦。 太可恶啦。我几时先可以好似恶作剧咁样嘈醒你呢嗬。 都唔係㗎，嗱你如果要吵醒呢，我觉得呢过两日呢你就真係开始要吵醒你屋企啲小朋友啦、 哎。 因 为呢 9月份开始嘅时候呢，即係个新嘅学年呢，我相信唔係淨係你屋企㗎啦，尤其是如果你嗰度应声啲呢，其实分分钟真係呢隔离屋嗰啲小朋友呢都会听到声啦。 係呀、啊。 真係㗎，你有时呢9月份呢一个新嘅作息嘅时候呢，嗱我唔知道小朋友嘅适应能力系咪真係特别强啦。咁、 嗯、 但係呢我会觉得放完一个暑假啦，或者之前都真係可能習慣咗喺好多时候喺屋企上网课呢，突然之间呢要重返校园，同埋呢个钟数要哇喺好紧张啊，即刻起身啊，特别系嗰啲呢 即係可能會升最新嘅地方啊，譬如好似我個女咧升小一啊咁，又或者有啲同學仔咧升中學啊嗰啲咧，我會覺得咧係特別一個新嘅挑戰啦，個心情又特別唔同啦。呢、這個鐘數要去吵醒佢哋咧，對於家長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嚟㗎。 係、哦、啊，同埋呢個時間咧，即係開學嘅時候啦，六點幾咧，可能就多咗聽到嗰啲叫咩鬧鐘啊，多咗聽到鬧鐘。我以前咧曾經試過有一個鬧鐘咧。是恐龙叫的哇哇咁样嘅，好鬼嘈啊！咁啊真系太嘈啊！咁、嘈到我都唔好意思，后屘我就唔用，因为我真系惊隔篱屋嗰啲咧，即系会秒我啊！因为嗰个真系好恐怖喎，好似地震咁样嘅嘈到。 恐龙叫声我都幻想唔到点样可以做到一个闹钟啦。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咧，即系闹钟呢啲嘢咧，可能有时咧，即系都真系需要一个系对自己嚟讲惊吓程度可以高啲嘅闹钟。因为如果唔系咧，其实都几难叫得醒自己嘅。尤其是系唔系好习惯突然之间要变翻呢个钟数起身嗰啲朋友仔咧。咁家長都可能要 set 多兩個鬧鐘啦，因為咧我自己的經驗就係、譬如我要叫醒小朋友咁樣啦，咁我其實我要再早過佢起身噶嘛。 係啊係啊，冇錯。 你平時自己出門口咧，你就計自己起身嘅時間啦，即係譬如可能我當你十五分鐘搞得掂嘅，咁你可能個鬧鐘就較早十五分鐘咁，可能就 OK 啦。你如果即刻醒到嘅話咁，喂咁你家長唔同喎，你係你醒咗。準備好曬啲嘢，再叫醒佢，再幫佢準備佢要準備嘅嘢喎。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呢啲時候咧，教鬧鐘咧都係要教多幾個啦。同埋咧，你可能一開始嘅時候咧，你又會想教一個唔好太嘈嘅，因為你想俾佢瞓多一分鐘得一分鐘啊嘛。咁但係你自己要醒到喎。咁到佢起身嘅時候咧，你要教一個又唔可以太驚嚇嘅。哇！因為你嚇親佢咧，佢可能又會驚啊，或者個心情唔好啦。哇！所以其實真係好多嘢要處理咯。 哇！但我覺得咧，細路仔要叫醒佢都有啲難度啊。有阵时小朋友真系瞓到好熟睡嘅时候咧，我真系试过难听啲讲，我冚佢块面佢都唔醒噶。 啊，真系噶！我想问下你最残酷嘅叫醒小朋友方法系乜嘢咧？ 冇，都系拎开佢张被，系咁摇佢咯，又醒啊醒啊，系咁摇啊醒啊醒啊咁样，佢都可以唔醒噶。即系所以话系啊，细路仔瞓起上嚟咧就系瞓噶啦，你好难搞啊呢、這个真系。 嗱，我自己咧。冇乜受過一啲殘酷嘅對待方法嘅，反而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媽咪係好温柔嘅叫我嘅時候，細聲咁樣叫我啦，然可能都係細細力咁拍下我啦。咁冬天嘅時候咧，甚至乎如果我唔醒咧，就會用咗之前屋企隔夜嗰壺熱水啦，就搓埋個毛巾咁，然之後就我有暖水去洗面啦、洗手啦、刷牙啦，所以咧。好舒服噶，唔会冻噶，起身咁。咁、因为即系迟啲冬天嘅时候，可能大家就更加要挣扎啦。咁所以咧，我觉得我起身咧系一种吸引，我起身会觉得哇正啊，有热水啦，好温暖噶，好舒服噶，去开展新一天嘅呢种方法咯。 哦，哇，真系咁犀利，即系原来唔同方法都可以嗌醒唔同人啊！呢啲方法喺我屋企应该用唔到啊。 你应该会照瞓，你应该会沉住喺自己个梦里面，觉得喺入面咧有一个好高级嘅享受啊嘛。 系我啲仔啫，我只狗吠一声，我都要起身咧陪一陪佢，因为我又惊佢吵醒埋啲屋企人啊嘛。所以其实我有时半夜咧，可能即系譬如屋附近有人行过，可能即系附近邻居翻屋企咧，你知道穿屋噶啦，跟住只狗听到有声，跟住佢又吠几声，咁你吠几声，我话惊，哎好啦咁，屋企个个都辛苦啦，咁啊不如我自己起身陪只狗，唔好等只狗吵醒人咯。 系啊，即系都冇办法啦吓，有时都要唔同嘅方法或者唔同嘅时候都要自己弹起身啦。姑无论系因为真系够钟又好啦，定还是系咧，即系哎呀都冇办法啦。因为真系唔想其他人醒啦，而自己要弹起身去处理嗰啲闹钟啊，各样嘢都好啦。即系你话屋企人几伟大啊，即系我而家谂翻都觉得真系劲啊。我细个我都冇怀疑，即系屋企人原来要起身去叫我嘅时候咧，系咁大嘅学问同埋咁即系夸张嘅。 哦，系。 但系我而家咧真系好觉得，我阿妈细个真系，即系喺我细个嘅时候咧，对我嗰种叫醒嘅方法咧系好管用咯。嗱，不过又咁讲吓，我觉得我属于系嗰啲好 considerate 嗰啲人嚟嘅，真系一叫就醒咯。因为我都知道有啲小朋友咧，譬如我同学咧，系用乜嘢方法叫佢都唔醒嘅，就学你话斋，真系好想 拍醒佢块面咁样噶啦。咁、但系我记得佢阿妈咧系调转，即系当我阿妈呢边伤系用热毛巾去氹我起身嘅时候咧，佢阿妈系用冻毛巾同冻水咧。 哦，同埋知脚脚板底咯，知脚脚板底都有啲用嘅。 真系啊！我呢啲方法我都未试过、啊， 好残忍嘅喎呢啲方法吓。嗱、啊，纯粹讲下嘅咋，唔系鼓励听众用呢啲咩折脚板底嘅方法噶。我哋好锡屋企人噶，我哋 梗系啦，即系不过讲笑咁讲啫。我觉得都有唔同嘅方法可以叫醒你自己至爱嘅家人嘅，无论系小朋友定大人啦。 系 我自己嗱、如果根据我嗰个话吸引佢去起身的话咧。應該係攞個收音機咧嚟做鬧鐘嘅，咁、你聽下聽下吸收嗰啲資訊嘅時候，你係會想記低佢啦，跟、住你會想聽真啲啦，咁你個人就自然醒噶啦。 啱、啊，等我做醜人啦，嗱開個收音機之後，等我喺度嘈冤巴閉，嘈到醒，咁咪得咯，搞掂。 啊！呢、這个钟数听阿白元浩讲多啲资讯啦，咁自然就会人都精神啲嘅，精明啲噶啦。 系啦、啊，你都快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吓，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今日嘅神光百科想同大家讲下柠檬水。柠檬水就系柠水，其实好多人都中意饮。我自己偏向咧就中意柠茶多啲嘅。不过唔紧要，大家都有大家嘅喜好。不过柠水咧，其实饮嘅时候咧，有啲人就话到，喂啊，原来咧连埋呢一个大前提梗系干净啦吓，连埋呢一个嘅柠檬皮，可以咧就削一削佢，然后一齐饮，解毒抗衰老嘅功效可以加倍、哦。原来柠檬水本身咧都有几多嘅营养嘅，佢嘅营养素可以咧就系俾到我哋好多咧就系身体有益嘅方向嘅，例如咧可以促进我哋嘅血液循环啦。点样血液循环呢？嗱，原来除咗饮之外啦，柠檬水咧其实亦都可以咧我嚟，譬如浸落啲热水嗰度，用热水冲泡嘅话咧，其实亦都可以譬如浸下脚啊，咁系好嘅、哦。咁當然你話喂飲檸檬水得唔得？都得。不過有陣時候如果你話嗱，而家好啦。不過你話冬天嘅時候呢啲方法咧，即係非常之幫到手噶。另外咧就是、因為檸檬水亦都含有豐富嘅叫做金骨類黃酮啊，可以預防高血壓以及咧就發炎嘅情況。咁啊，即係預防高血壓好咧，對好多朋友嚟講都係一件非常之重要嘅事嚟嘅。如果便秘的时间话到柠檬水其实也可以消解便秘以及就消埋这个水肿的。因为它可以就加速这个叫做肠胃的蠕动。清除宿便之余也可以就清除埋多余的水肿。如果你需要上镜需要喜欢自己 selfie 的话，柠檬水是一个好的选择，拍些照片出来张张都靓靓。仲有咧，就系柠檬水可以防止血糖上升，并且能够分解乳酸，咁啊消除疲劳。更加可以咧就系消解排毒啊，提升你嘅新陈代谢率，你话几好咧？首先提过啦，咁啊柠檬水亦都有抗衰老嘅作用啦。其实美肌都系一样嘅，因为本身入边含有咧维生素 C 等等嘅抗氧化物质，咁啊可以咧就系清除呢啲嘅自由基啊，有助改善我哋皮肤嗰个嘅情况嘅。我自己咧都中意咧就系柠檬水啊，嚟柠檬茶咁啊，最中意梗系柠檬茶啦。以前细个落饮柠檬茶嘅时候咧，都中意咧就系落下啲糖啊，落糖一齐去到饮嘅。不过即系而家唔同晒啦，而家咧就中意咧就系就咁柠檬茶饮。有阵时咧落糖嘅时候咧都真系好着量，好着量，因为都惊咧即系啲糖分吸收得太多嘅话咧，影响翻自己嘅身体。饮完之后都得不偿失。咁你今日朝头早唔知会选择啲咩饮品作为你第一杯嘅饮品呢？ 完全在也有神。 雪柜冷冰冰难过的雪一句可以吗矛盾的似一只幽人乱下能陪着我越承担很多牵挂准我聆听吧情侣间已经沉默够吧谁在想装作聋哑难听的不过人话还相爱难堪 陈伟璇的一个傻瓜一个哑。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33度。看到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3低水平。空气好。不过酷热天气警告早上的时候都已经生效的了。现在先听听就是我们的营养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arbie。 Mimi 啊，见到最近疫情的数字咧，确诊个案好似又越嚟越多咯。不如都趁呢个机会咧，请教一下你啦。到底有冇啲乜嘢特别嘅营养咧？系喺 Covid 嘅期间咧，譬如话确诊人士食嘅话咧，系会俾佢哋个康复咧会好啲啦。又或者食啲乜嘢咧，会可以预防到呢啲 Covid 嘅病毒？今朝早同你讲下。 好啊好啊因为其实都见到啲数字不断地又再升返啦咁我諗大家都要小心啲因为即係先前落咗啲数字呢我见到身边嘅人都开始轻松咗啦又出去食嘢啦等等啊咁但係就都而家要小心返注意返啲飲食上希望都係继续去坚持就係確保喺飲食上能够去令到个免疫系统去运作得最好啦因为过往啲研究都係即係对于嗰个嘅疫情嚟讲都係建议大家保持返一个好好嘅均衡飲食啦健健康康啦食得个免疫系统良好好咧，对于嗰个嘅感染嘅机会率都系会相对减低咯。咁所以系咯，讲下啲饮食啦。我谂走唔甩第一样嘢嘅，大家都会好知道，即系蔬菜水果呢啲都好紧要啦。咁所以即系一定要记住，即系每餐尽量都有啲蔬菜喺入面啊。咁亦都水果啊嗰啲咁要去注意翻维他命 C 丰富。咁蔬菜我都其实都系想讲俾大家听，深绿色嘅蔬菜咧，其实都系我哋建议。要每日咧，尽量都可以食到嘅咧，都系首先以深绿色蔬菜为主先，咁跟住再去配合啲色彩多嘅颜色咁去做配菜，咁 嗱，知道個營養好，但係點解要揾深綠色蔬菜為主呢？因為深綠色蔬菜咧都係特別豐富維他命 C， 而維他命 C 都係增強免疫系統其中嘅一個營養素啦。咁仲有其他嘅即係鐵啊、鈣啊等等呢啲都係會喺個深綠色蔬菜度揾到。咁所以其實以佢為主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選擇嚟嘅蔬菜上。咁而喺蔬菜方面，都希望大家要盡量唔好將啲蔬菜真係浸得太耐。因為浸得太耐嘅話咧，咁啲維他命 C 啊，或者其他一啲水溶嘅營養咧，都會喺咗嗰啲污水度啊，係啦，咁就最後就掹咗個汁咧喺個星盤度，咁啲水就會從即係啲營養會從嗰啲水一齊走咗落坑渠度，咁我哋就會吸取得要足夠免疫系統嘅營養，又會少咗啲啦。咁呢個都好緊要啦。咁同埋再講嘅深綠色蔬菜都維他命 A 豐富噶。咁大家睇唔到啲咩黃黃橙橙紅色啊嗰啲，咁但係就係因為佢個葉綠素冚住啫。咁但係維他命 A 隱藏咗喺深綠色蔬菜度。咁而維他命 A 都係對於個免疫系統都有一定嘅幫助。咁所以呢樣第一啦。咁而第二就蔬菜方水果方面啦，都要確保即係每日我哋講兩至三份水果啦，好似拳頭仔維持一份啦。咁就當中一定揀啲維他命 C 豐富水果啦，譬如好大家會知道嘅就係一啲奇異果、橙啊、金啊、西柚啊呢啲啦。咁其實而家夏天嘅都有士多啤梨、車厘子啊，甚至乎紅石榴子啊呢啲都係非常之維他命 C 豐富啦。咁希望大家都每日至少有一至兩份係維他命 C 豐富嘅水果，再去配搭可能其他啲瓜類啊或者梨啊咁樣啦，咁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蔬菜水果就有呢個建議啦。咁而喺肉類方面嘅話，咁都希望亦都係即係適量地去攝取紅肉啦，鐵質亦都係增強免疫系統嘅其中一個營養素嚟嘅。咁就希望大家揀啲瘦啲嘅牛肉啊、豬肉啊、羊肉啊咁樣去配搭，喺一個禮拜都可以食到有即係兩至三次嘅紅肉啊。咁另外就係要再加魚啦，就特別一啲維即係奧米加三脂肪酸豐富嘅魚類，好似三文魚啊、青魚啊、鱈魚啊、比目魚啊，呢啲都係一啲又係可以對於個免疫系統有幫助嘅一啲嘅魚類。咁亦都建議咧，大家都可以一個禮拜由兩至三次咁樣去攝取。咁呢啲就係都基本上都可以講咧，大家都可能會知維他命 A、維他命 C 啊、奧米加三脂肪酸呢特別對個免疫系統好嘅。咁所以就唔好忽視。如果話而家出街食多咗，少咗菜、少咗水果、少咗呢啲深海魚嘅話，就要開始食飯。 咁嗱呢啲咧就係對於我哋均衡營養嘅攝取啦。咁如果對於一啲咧即係確診患者，又或者係確診完咧康復嘅人士咧，有冇啲乜嘢嘅營養咧，佢哋特別需要攝取多啲或者補充翻嘅咧？ 如果確診咗方面嘅話，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嘅我形容嘅打仗，身體咧都係即係個免疫系統受到入侵啦，咁所以即係要康復嘅話，更加要去個免疫系統做一個更好嘅保障。咁所以我頭先所講嘅，即係我哋都要有均衡嘅營養啦。咁特別即係都要注意，唔好忽視即係維他命 A 啊、C 啊、鐵啊、一啲奧米加三啊，甚至乎維他命 D 都係重要嘅。咁呢個我可能稍後再講啦，咁就要去確保呢啲啦，咁亦都咧要注意翻，可能嗰個嘅蛋白質攝取都要比較足夠啲啦，唔使話哇大條魚大條魚咁食嘅每餐，咁但係都可能對於一個成人嚟講，都每餐可能講緊大概三至四兩肉啊咁樣，咁一日兩餐，咁當中雞蛋豆腐都可以當埋肉類係計算在內嘅，咁就保持翻個蛋白質都唔好話即係因病而冇胃口食少咗，咁都要呢度確保足夠，咁配翻有同餐嘅有啲米飯啦、麵類啊，或者可能做三文治都得嘅，咁去有一個即係好啲嘅配搭嚇，咁呢啲都係即係要注意咯。 咁今朝呢听 Mimi 讲咗咁多建议呢，咁大家都真係要呢未雨绸缪下。若然呢而家呢完全系身体健康嘅话呢，当然都要注意住呢日常嘅营养摄取呢要均衡啦。若然真系不幸确诊嘅话呢，都希望可以啦，好似 Mimi 头先呢讲返话摄取嗰啲相关嘅营养素呢，都可以帮你身体复原得快啲㗎。喺呢度呢都祝大家呢身体健康，远离病毒啦。今朝早唔该晒 Mimi。 好，唔该晒 Barbie。

好啊， 唔好青春可爱，唔好啫啫声， 唔好啫系， 唔好啫。好啊，咁我哋讲翻交通啫。 好啊， 好嘛。咁而家讲翻啦，好好噶，咁多条隧道同路面交通咧都系正常嘅。咁、连平时嗰个渡船街个樽颈位咧，啊呢、這个黑都正常、啊，咁啊可以冚冚声咁样过，不过就唔好超速。 哦， 朝早都讲啊嘛，渡船街个樽颈位，咁呢一刻咧都仲系 OK 嘅吓。咁、可能迟啲翻学时间咧就会繁忙翻啦。咁提一提你啦，有两个水务急收嘅，一个就喺黄竹坑道啦，喺港岛区。黄竹坑道由于有爆水管啦，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住郭亮雄医院对出啦，就需要快线咧就封闭嘅，咁经过小心啦。咁另外呢一个咧就系石荫童子街啦，就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流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另外咧都有一个嘅安全车速位置啦，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咁大家经过咧都要特别留意啦。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安全车速唔一定系真系有啲咩嘅时候先安全车速嘅。几时都应该安全车速， 系啊， 任何时间 系咯，即系耐唔耐见到嗰啲咩几车相撞啊，即系特别喺繁忙时间，如果出现嘅话咧，即系 touch wood 啊，真系唔系咁好啦，即系大家又破财啦，系咪先？咁亦都如果有伤亡咁更加唔好啦。咁呢啲时间，譬如开始繁忙时候嘅时候咧，大家最紧要就系慢慢揸，系咪？如果唔系真系到时就麻烦啦。如果唔系嘅话，一塞咧，即系譬如屯门公路啊、吐露港呢啲。都耐唔耐有啊，幾車相撞， 係啊，最好就唔好發生啦。 係啦，所以之後都提一提啊，咁啊，大家想快嘅。即係慢慢揸， 係啊，無論晴天雨天，都係要好小心嘅。 冇錯啦，係啦， 就算遲咗少少出門口，都要即係自己淡定啲啦，淡定啲就有錢剩啊！真係 最好啊，梗係即係準時之外咧，亦都係早少少出門口，預鬆啲又好啲。 尤其是未來幾日添啊，要再預鬆多少少啊， 因為會落雨。 翻學啊， 翻學時間啊，開學嘅時候，係啊，個車輛可能又會多翻少少啦。 一定會多翻，你知好多啦，都係家長咧接載佢哋翻學噶嘛。 第一日諗住啊，我車佢翻學先咁樣。 第一日。好深刻嘅，我見到好多家長都話唔得啊！我第一日咧，有啲直情咧係請屋，即係當然係公司容許之下請假陪佢翻學添啦，即係幼稚園第一日，我都記得我好似係咁樣， 係啊，我都好想即係小朋友第一日翻學嘅時候，即係送佢翻學嘅。 哦，但係你將個責任俾咗太太啦。 哦，係啦， 多數都係啦。 係我緊守住崗位， 男仔以事業為重啊嘛，我明白 嘅。係我緊守住崗位。 當然啦，哇，唔可以喎，係咪先？神光冇你邊度好聽㗎？ 咁係， 即刻咩假都唔放個閉啦喎。 唔放假，你一年都仲聽到我啊！ 我哋為人民服務噶嘛，冇所謂啦，係咪啊？ 哦， 咁我想講下咧，你哋兩位咧有冇成日搭巴士咧？應該少啦，小白 有， 但你揸車就 我都有嘅， 但我都中意搭 啦，即係睇下去邊度啦。 我係搭小巴多過搭巴士嘅，係啦，因為如果我屋企附近出沒嘅話咧，其實就小巴就方便過巴士。 但係近期咧網民咧就討論啦，九巴上層啦就新設計咗個倒頭位喎，上層啊喺以前下層就。不嬲都有噶啦，咁啊啲網民反應好大啦。咁其實搭巴士嘅時候咧，你哋兩位會唔會揀嗰個四個，即係嗰個倒頭位咧，咪 set 四個你眼望我眼嗰四個座位？ 嗰個咧我就偏向唔會係我第一個嘅選擇。唔會 即係如果你一個人搭車嘅時候嘛， 係啦，我一個人搭車嘅時候，因為老實講係有少少。我自己覺得尷 尬位，佢哋叫做 係啦。咁你前面嗰人咁望下望下，雖然其實而家好好多噶啦。而家咧就因為大家都係玩手機嘛，同埋因為巴士咧，佢喺嗰個位，我記得應該係有插電插頭嘅， 有兩個 USB 窿嘅。 係啦係啦，如果有 USB 嘅插頭嘅話，嗰個位係其中一個有插頭嘅位嚟嘅， 即係令到坐嘅原因啦。 係啦，會令到人坐嘅原因啦。咁當然係。咁但係嗰個位咧，其實如果有陣時我自己可能拎住。拎多少少嘢咧，我又覺得嗰個位又幾好喎、因為我拎住一抽二楞咧，咁好似寬闊啲啊咁樣，不過又要小心啦，因為我會同對焦嗰只腳咧左擎右擎 有少少碰撞係咪嘅？ 係啦，冇錯啦。咁如果我喺近走廊嗰個位又坐咗個人，我拎住好多嘢嘅話咧，咁又好似好。即係禮計嘅個人， 你好禮計。咁啊 ，Barbie 咧， 我自己咧，如果一個人坐車咧，我就唔會坐嗰個位噶啦。通常我都係即係揀啲咧，自己可以病埋一邊啊，又唔係好使 角落頭。 係啦，我中意坐角落頭嘅。但係咧，如果我係成家人咧。我就一定會坐嗰個位 啦，冇錯， 最啱就四個添，仲好。 係啊，真係啊，三個或者四個我都會啦。 咦，我咪啱咯，一家四口。 係啊，所以我介紹你坐 呢 一個四個位啦， 仲有得插住電喎。 係啊， 但係咧好多人咧都係避開啊。你問我啦，如果好似你哋咁樣，我相信好多人都係咁啊。一個人咧就自己盡量避開嘅位，但係咧就最適合咧四個人一齊坐，即係家庭咁樣，好似你咁啦。 哎呀，如果一家四口坐巴士嘅時候，見到有一個哥哥仔或者姐姐仔喺度。 坐緊咧，我不如同佢講，哦，你介唔介意我哋依家少坐呢個位，你坐翻嗰啲 調位嘛？ 如果我咧，我一定會讓嘅，即係、我自己唔需要人哋出聲啊。即係有啲人咧咪係嘅，即係一個大人同個小朋友上小巴咁計啊。咁、咧有啲人咧就坐曬啲單丁位，係啦，咁啊係都要剩翻一個位咁樣啦。即係其實我心諗，小巴你都預咗滿座先開㗎啦，你使咩坐曬啲單丁位咧？咁所以我見到大人同小朋友上嚟咧，我就會即刻讓開個位俾佢哋搶兩個媽媽一齊坐。 哦，係啊，係啊，你係嗰啲好人啊，因為我上小巴嘅時候咧，有陣時即係你知小朋友唔係好想同陌生人坐啊嘛，有陣時我 會好驚 嘅。係我一上去嘅時候咧，就見到都係可能得翻兩個位，但係兩個咧都係分開坐嘅。真係有人咧企起身話：，你同小朋友坐我呢邊啦，咁你哋一齊坐。 同埋真係要顧一顧啊，因為有時你知小巴咧都多機會係比較掟個彎勁啲咧。其實如果有家長喺側邊扶住佢咧，就好似安全啲嘅，即 係 起碼你可以幫佢攬攬啊，俾佢坐埋邊。 因為部分小巴仲未安裝安全帶啊，而家唔係全部都有嘛。 係啊，同埋自己都做過媽媽啦，就知道好想同個小朋友一齊坐，唔使 分開。做過，你而家都係媽媽。 之前啦，而家係媽媽，但係而家我仔唔會同我一齊坐咯，係同某啲人一齊坐咯。 啊，係咩？ 係啊，所以好清晰嘅嘢嚟㗎。 呷醋啊！ 真係呷醋啊！我哋唔講呢啲啦。 成長必經階段嚟㗎呢個。 冇錯，講翻巴士先啦。咁因為咧，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呢個位非常之尷尬啦，但係佢就九巴就而家新引入咗呢啲嘅設計啦。咁有啲市民就分享啦，話其實上層啲倒頭位咧，其實好尷尬，但係佢哋咧就話喺個巴士嘅樓梯嘅上方啦，有時咧變相咧行樓梯嘅時候會冚到個頭啊。咁但係上一代嗰個巴士咧，上層就有63個位啦，即係太過逼啊！咁特別係嗰個身形比較細嘅、比較高嘅男仔咧，就會更加頂到腳啦。咁但係而家新嘅巴士咧就幾好喎，佢雖然點解要咁樣偷位設計，原來有原因嘅。 哦，我知啦，姚明都坐到。 啊，咁又未至於嘅，咁你跨 即係得一個高大位， 姚明少少坐到啦。佢咧就佢用依一個最新嘅設計咧，就減少咗一排嘅座位，咁所以令到每一行咧就更加鬆動，咁所以令到不過佢又唔會令到巴士位咧大幅減少嘅，點解咧？就因為偷咗個位，但係對頭位啊，所以佢哋設計咧就冇減少到座位，反而係令到啲座位舒服咗，所以佢哋就解釋話咧，所以就要做所以就要訂呢一種嘅對頭車，上層都有咯。但係咧好多人批評，即係有啲人贊。有啲人反對咩都係噶， 咁一定係有呢啲聲音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咧，如果一家譬如我一家四口啦，通常都淨係譬如下層，跟住咧就一家四口坐嗰啲個車輪上面個位噶嘛，即係望住嗰個位啦，啲人叫尷尬位嗰、那個。咁但係而家可以上埋樓上啊嘛， 係啊，喺樓上坐嗰、那個好似感覺好新鮮啊。 細路仔嘅中意坐樓上啦， 我覺得個感覺好似一個包廂啊，其實所以我都幾得意嘅。即係如果真係成個 family 咁樣咧，尤其是我巴士咧，我都幾經常係搭啲遠程嘅，好似去旅行咁嘅感覺啦。咁所以我自己又幾 buy 呢一樣嘢咯， 係啦，佢而家呢啲新引入嘅巴士咧，就喺屯門區嘅暫時啊，暫時係屯門線嘅， 咁大家睇下， 佢開始陸陸續續會引入噶啦，咁啊，但係暫時咧就喺屯門區行駛咯，咁啊，大家中意坐嘅就選擇，唔中意坐嘅咪唔好坐咯，就咁簡單， 係咯， 因為每人選擇都唔同嘛， 係咯，唔使下下去批評嘅， 係咁啊，批評都有反對同埋贊成嘅聲音嘅，不過大家講出自己 可以提供意見， 冇錯，提供意見，唔好惡意都唔好鬧咯，大家抒發自己嘅內心感受 ，OK。 真係好麻麻。 好媽媽 OK 啦，喺你度學習得識吧， 又肯聆聽， 謙虛， 好啊， 好啦，我哋揾下 O 出嚟啦， 好啦， 唔該 Didi 啊，早晨啊， 喂，早晨，兩位拍檔啊， 早晨， 今日幾好天，藍天白雲都會有嘅，咁所以你話，喂，係咪至於萬里無雲啊？咁啊，未至於都有啲雲，不過就未至於陰陰天咯，咁啊幾舒服嘅一個星期二嘅朝頭早嚟嘅，咁啊吸啖空氣都係正嘅，咁不過。近排疫情嚴重啲啊，戴翻個口罩先吸啦，咁冇辦法啊嚇，呢一樣嘢都咁見到街咧都多咗人做運動嘅，咁可能今日都比琴日好天啦，冇咁翳焗啦，嗱暫時嚟講冇咁翳焗啫，咁啊琴日都好似局部地區都有落啲驟雨， 係啊，都有啲毛毛雨啊，尋日都 係啊，咁所以你話出門口咧，今日咧帶啲雨具啊，帶翻把遮咧，都係無往而不利噶啦，咁啊希望都。就温馨提示啦，俾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啦。 好， 咁详细天气唔知系点，咁你哋两个睇下啦。 梗系我帮你睇下啦。哦，好啦， 咁啊， 出边嘅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咁啊天气都变化大啊。咁啊，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酷热，星期三以及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噶。咁啊，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日间天气干燥。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好噶噃，咁2至3低水平。另外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一啲情绪疏导嘅事务啦，一啲 issue 啦。咁啊，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同我哋咧一齐啊跟踪下嚟紧啊就开学啊吓，咁啊九月一号、九月二号、九月头咧点都开学噶啦。咁但系咧有阵时去到同学仔嗰度咧，就有啲新同学咧。玩得埋咧就攬頭攬頸啦，玩唔埋咧就會有嗰啲校園欺凌就 bully， 誰也不想新學期一開咧已經啊俾啲同學咧去杯葛你啊，或者咧就係、是、啊唔中意你啊咁樣。喂，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咧，即係當然老師或者輔導員啦，或者社工啦，住校嘅一啲社工都會協助，都會幫忙啦。但係做家長，如果真係 touch wood 有啲咁嘅事件，又應該點去梳理孩子嘅情緒呢？華山博士今日嘅命題就係咁啦，交俾你分享。嗯、 好多謝阝娜，依個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命題，特別如果你有小朋友咧，我諗呢一集好重要啦，係因為對一個小朋友嚟講，無論佢幾多歲，佢入一間學校或者轉一個新嘅班，特別如果一個新嘅學年咧，對小朋友嚟講係好大嘅壓力或者衝擊嘅，因為佢唔知道其他人點睇佢啦。你中唔中意我啦？我系咪受欢迎啦？会唔会有人唔中意我？会唔会好孤单啦？点解人哋成绩咁好，我唔得嘅？点解佢咁靓仔，我唔系嘅？点解我隔篱个女同学俾老师赞，我冇嘅？点解你成班人埋堆，你唔睬我嘅？我系咪跟你名牌咧？系咪跟你啲潮流咧？你讲某啲歌手，我哋系咪跟住咧？即系对一个小朋友嚟讲，当佢嘅自我价值感、自我形象未好成熟建立嘅时候。嗯、我哋要理解佢可能得十岁八岁嘅啫，或者十二三岁，只 系 一个青春期，甚至十五六岁都系探索紧。 系啊， 佢嘅自由嘅，佢可能好多情绪嘅，好多反叛，好想做一个成年人，但又未得，好想独立，又好想依赖，又好唔掂，好想自己完美，但又不断犯错，好想自己好镜，但一开口又唔识讲嘢，又开口及着你，讲完啲嘢，啲同学仔又唔骚佢。我想讲，对一个学生嚟讲，佢每一次。新学年的开学呢，对他来讲都是很紧张、很忐忑、很大压力的。而校园的 bully 那种欺凌呢，很常见、很普及的。你未必有恶意的。即是我想回我们小时候都是啦，光头仔、污糟邋遢、黑妹、掹支鼻头、死蠢，我们很多花名全部都是取笑人的嘛。 是 的。嗯、所以如果我们的自我价值未好健康，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咁、 嗯、 刚才阿欧讲得好啦，作为父母可以点呢？嗱、嗯，有几招好重要嘅，好嘛？第一招， 好 陪伴孩子， 嗯， 非教导， 嗯， 多啲留心孩子，小朋友用身体去表达嘅，所以如果佢通常小朋友系讲唔到，我今日有啲无奈，无奈背后系委屈，委屈背后咧系恐惧，恐惧受伤害，恐惧后边系孤单。如果小朋友讲到咧，佢已经能够主持今日呢个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噶啦，佢系讲唔到嘅。 系啊，表达唔到啊，嗬，嗯， 冇错。咁佢点表达咧？佢用身，佢发烧啦，佢会咳啦，佢会迟到啦，佢唔翻学啦，屋企忽然掟嘢啦，即系发烂渣啦，发脾气啦，即系佢会用好多方式，用个身体去表达佢内在表达唔到嘅情绪。所以作为父母，我哋要好留心。咦，我嘅仔，我个女。最近身体有啲奇怪嘅症状喎，佢无端端会发脾气嘅，唔好闹你，做咩发脾气啊？你有冇礼貌？唔尊重，嗱咁就大镬啦、 嗯！真系啊、哦嗯， 第一佢觉得被攻击啦，第二佢而家又唔敢表达啦，第三佢觉得父母你唔明白我，你咁样唔尊重我，我永远唔会同你讲真话，讲真话只会俾你日臭， 系啊，顶多顶多两句咯，就 系顶多几句嘅啫。嗱、所以我哋要好 attentive， 好留心。睇佢有冇啲異常嘅表現， 嗯， 然後如果任何異常的表現好簡單嘅啫，唔需要講太多嘢，行埋陪住佢， 嗯， 阿仔啊，你係咪有啲唔舒服啊？你覺得點啊？最近學校點啊？即係如果佢忽然喺度掟嘢，嗱，跟住第二招啦，第二招係最重要，亦都係難度比較高嘅。如果你做到咧，通常即刻搞掂噶啦，即係一分鐘內咧，個小朋友就轉化咗，係點咧 ？Name the emotions。讲出情绪， 嗯， 我哋 feel 下啦，做父母一定同个小朋友嘅接触好紧密嘅，我哋一定 feel 到佢嘅脾性，一定知嘅。我哋 feel 下佢系容易掹整， 他追求公平，他是很想做很霸道，还是很蛇龟，即是他总有一些他的特质，他的脾性的。所以忽然如果见到家姐无端端掟嘢，咁你即刻 feel 到啊，家姐你系咪觉得爸爸唔公平啊？净系俾细佬玩，你冇得玩。 嗯， 你咪觉得唔公平？如果系咧，通常佢本来佢又发紧烂仔又掟嘢噶，好高机会咧，佢即刻静落去。哎呀，唔公平啊，妈妈！佢就爆喊，咁就搞掂噶啦。即系佢释放咗， 即系起码有个情绪出口咯，系咪？华山博士， 冇错，嚟啦，关键就系、是。他内在的需要被看见、 嗯、 被尊重、被同理、被肯定、被认同、嗯、他觉得被接纳，这个就是他终于感受到他是被爱、 嗯、 所以这很重要的，所以作为父母多些留心小朋友的状态，我们不需要认同他，你可以不认同他的行为，同时要理解他、 嗯、 然后帮他讲出他都讲不出的情绪，那你会帮到个小朋友很健康地成长，他会懂得他开始去处理自己，就不需要用一些暴力方式，可能去攻击人啦，或者一啲语言嘅暴力，就唔睬人啦、冷漠啦等等啦，得唔得？咁呢、這个呢两招系好基本。 真系华山博士讲完出嚟咧，我估啲家长们都要修炼下嘅。即系第一个陪伴咧，大家觉得陪伴基本啦、啊。其实我发现咧，现代啲父母咧个陪伴咧，原来唔系好基本嘅，都真系自己都要玩下手机啊，自己都要即系有其他时间要做其他嘢。咁所以啊，即系关于啲情绪疏导同埋辅导咧，真系好大嘅一个课题啊。咁唔紧要，边学边做，系咪啊？ 系啊，好，你讲得好好啊！嗱，呢个陪伴我讲到最后一招， 好啊，好啊， 呢个更高层次嘅，我大家渴望依一两分钟对大家有价值。 知道。 真正嘅陪伴咧，其实唔系陪伴我哋内在外在嘅小孩，譬如你嘅小朋友七岁，而系陪伴翻我家长自己嘅内在小孩。我哋每个人成长都有自己内在小孩嘅。当我譬如我假设你嘅仔系七岁，咁先算啦。个家长真系陪伴到我七岁嘅仔或者女咧，系个家长要懂得陪伴翻个家长自己啊，可能系四十年前自己七岁嗰阵时，自己细个嗰阵时，自己好多受伤害嘅部分系冇处理到嘅、 嗯， 自己当年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嘅委屈、无奈、恐惧、悲伤、内疚、孤单，当我哋如果冇处理到自己成长嘅伤痛。的无力感呢，我们很容易将我们这些伤痛变成一个需要，变成一个期望，就投射了在我们仔女身上，于是就会无端端说你做什么死蠢啊，是人都得，你为什么不得啊，就会说一些其实很暴力的说话、其实完全是我们的需要，不是仔女的需要，我们看不到他独一无二的需要，而是我们将自己恨铁不成钢，将自己童年没有处理到的创伤伤口呢，就投射了在仔女身上，要他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每一个家长如果想能够有效去陪伴我们的小朋友，首先家长每天都抽两三分钟时间静一静，消化自己内在的需要，陪伴自己里面的需要，内在受伤害的部分，能够自我疗愈才能够疗愈他人，助人先自助，渡人先渡己，修行先修心、这个是我渴望每一个家长先处理好自己，然后就能够陪伴这个幸福，这个孩子，还孩子幸福快乐的成长童年。 完全明白晒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周华山博士啦，讲咗咁多嘅一啲咁实用嘅技巧啦，喺个育儿心得嗰度啦，同埋咧面对校园欺凌嘅时候咧，啊家长们应该点去应对啊？咁样好饱满嘅一集节目啊吓，咁啊华山博士下个礼拜咧再同你咧追踪下唔同嘅 issue 好嘛？多谢晒你，拜拜。 好，多谢大家，拜拜。 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 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七点二十九分啊，温妮呢首歌曲布志伦《爸爸好嘢 Little Boy》啊，出边二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咧生效紧噶吓，咁啊，转头听听七点半嘅新闻简报先，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太空总署话，新一代登月火箭可能在星期五发射，执行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太空发射系统火箭搭载猎户座飞船，原定本港时间星期一晚八点半左右，从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但因为引擎故障，在发射前大约40分钟叫停。任务经理萨拉芬说，仍然处于发射前的倒数计时状态，保留在星期五发射的选项。今次任务是美国重返月球计划的第一步，太空总署会分别进行无人绕月飞行测试和载人绕月飞行测试之后，最早在2025年将太空人再次送上月球。俄罗斯军方说，挫败乌克兰军队在南部克尔松州和尼古拉耶夫州的攻势，对乌军造成重大损失。国防部说，乌军按照总统泽连斯基的直接命令，星期一在尼古拉耶夫州和克尔松州三个方向发动进攻，俄军积极防御，乌军部队损失惨重。国防部说，乌军损失560多人，另外有26架坦克和32架装甲车被摧毁，2架苏25攻击机被击落。乌克兰军方南方司令部早前说，乌军在各个方向包括克尔松地区展开反攻，但没有透露细节。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萨德尔突然宣布退出政坛，触发支持者闯入首都巴格达六区的政府建筑物抗争，演变成冲突。法新社报道，15个示威者被击毙，另外有大约350人受伤。军方宣布，当地星期一晚7点起，全国实施宵禁，安全部队在首都巡逻。联合国驻伊拉克援助团话，事态发展升级，极其危险，敦促各方克制。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形容，巴格达新一轮的骚乱令人不安，敦促伊拉克民众避免使用暴力。柯比否认有报道指位于六区内的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有撤离行动。瑞典一艘载有300人的汽车渡轮发生火警，因为失去动力，渡轮一度在海上漂流几个钟。海事当局说，火警已经扑熄，渡轮将会拖回港口。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渡轮原定由瑞典开去拉脱维亚，在哥德兰沙岛附近海域起火。 火警相信由汽车甲板层一架冷藏货车引发。海事当局说，火警中无人受伤，300人留在船上，无需疏散。当局曾经派出直升机和几艘船前往现场。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酷热，星期三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也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日间天气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咧，暂时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咁喺封路方面，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住郭亮雄医院嘅快线系需要封闭。另外，石荫嘅童子街就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由于咧摩利臣街有交通意外，石塘咀总站至到上环西。港城总站之间的西行电车服务需要暂停的。重复多次，就是因为摩利臣街有交通意外，现在石塘咀总站至到上环西港城总站的西行线电车服务需要暂停，搭电车的朋友请你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话私底下佢啲朋友都系嗌佢做 Gloria。Gloria 不只是歌名，亦都是阿张爸爸细个为佢改的英文名嚟嘅。今次用本名去创作的原因之一咧，就是佢希望用最真实的自己，更加冇框架地去面对一切。作曲填词都是阿张邓紫棋，编曲监制咧就是阿张加上龚国。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阿张邓紫棋 Gloria。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由2022年9月1日起，普通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会合并为长者生活津贴。新安排采用普通长者生活津贴较宽松的资产限额，还会发放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金额，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都适用。现在拿紧津贴的不用再申请，新申请同样受惠。查询请致电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曾经最相信，如今变得绝不可信。 许叔叔，我问你啲嘢， 你讲啊。 佢话你为咗200万出卖我阿爸嘅事，系咪真噶？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我冇呃你呀，罗队长。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计一线。 早晨啊， 而家系温度系28度啊，相对湿度85%，又嚟啦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大家都知道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啦，跟住嗰句唔使讲啊，有几阵骤雨及雷暴， 系 即系好似必定一个套餐咁样，而家唔会话全日都好天嘅， 系 必定写定话有啲骤雨啊，有啲雷暴咁样， 咁 啊最高温度咧33度啦，吹微风啦，咁啊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酷热啊，星期三及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 系啦，咁 啊，嗰句又系唔使讲啦，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嘅。 我啊睇埋呢个九天天气预报咧，星期三、星期四咧就有啲雨水啦。喂，五六日一四日咧， 系 又系酷热咯。 哦，咁啊好， 又要热几日咯。 可以俾大家找紧夏天嘅尾巴，因为嚟紧都就嚟开学啦，所以即系 九月一号啦，系啊。 父母即系可能都会谂紧啊，即系开学头嗰一两日都冇乜功课，或者都系选下班长、选下行长咁样啦。 系咪就系咁样噶？ 应该都仲系嘅，不过 委任噶，而家有啲系 委任唔使，班长、行长都有委任。 系啊，我个仔嗰间小学咧，佢系委任噶， 即 系佢。佢 成績好嗰啲啊， 係譬如啱啱一年班唔知邊個成績好噶嘛， 係咯，佢輪住咯。一年班啱啱入學，邊知邊個成績好？ 即係可能頭兩個月咧，就呢位小朋友你做住班長先，跟住兩個月之後你又再換。即係務求令到每一個人咧都可以參與到某一啲嘅工作咁樣。 咁啊大家喺成績表都有啲嘢寫下啦，即 係 你又做班長，佢又做圖書館，有啲啊打下校隊咁樣啦。系啊， 咁咪即系个个去到结尾嘅时候都做过班长，咁班长就唔矜贵噶咯。 咁所以佢哋要赢咩呢？就赢嗰啲譬如功课加唔加得齐，咁又另外一啲嘅奖项又可以写落去， 即系咩都有奖嘅。 有噶，系啊，奖励制几好，好过惩罚制啊。 而家奖励制鼓励你噶嘛， 好过你唔做嘢罚你啊。 即系冇嗰啲记咩小过大过 都有，你真系好曳咁都要记，你都冇办法啦。但系而家就变咗一样嘢咯。你冇嗰啲咩咩奖励嗰啲嘅 shirt 啊咸头咧，就等于你唔好啦， 系啊， 即系容易嗰个尺度就去到呢个位啦，而家 系啊，咁睇下即系点去拿捏啦。不过我都觉得奖励制好过惩罚制， 奖励制系好嘅。 你谂下，即系如果抄牌唔系用惩罚，用奖励，一年唔抄牌可以得到几多钱，或者有几多消费券 咁样啊？ 系啦，俾翻3200我咁样，即系一年我乖啊嘛，唔抄牌。 我净系话，如果一年你冇运输署或者警方嗰啲 记张高票，系啊， 然后咧佢喺你嗰个叫做明年你再续牌嘅时候，佢回赠翻俾你，打个七折， 几好啊！ 打个七行车证打七折。 系喎， 喂，咁我谂我一定日日入停车场， 又唔可以咁谂嘅，即系正所谓咧，我哋奉公守法系应该， 系应该嘅， 唔好立乱泊嘅车街咧， 咁呢 个应该要， 但系奖励制嘛，奖励制就会鼓励到啲人咧，喂，我为咗得到嗰个折扣。系咪我哋成日讲优惠嘛？我新 renew 佢嘅行车证嘅时候，而家又加咗价，但系佢鼓励翻你。 而家几点啊？7:41啊！ 发梦， 发梦冇咁早啊！ 都未必嘅，可能真系有机会。 可能听到我哋市民嘅心声。 系香港有阵时都会行下福利主义 嘅，都好嘅。 正系你睇港铁啦，佢会加价，但系佢俾翻啲优惠， 会回赠你噶嘛？系啊，可加可减啦。嗱，今日咧都想讲关于车嘅嘢嘅，咁啊，速度与激情啦，即系呢一个电影啊，记唔记得？ 我成日记得咗，究竟香港译名系？ 香港叫《狂野时速》， 狂野时速 系啦。 其实我真系谂紧 嗰套 叫咩啊？ 速度與激情， 我淨係記得狂野時速。 但我覺得速度與激情亦得幾好， 係咪啊？ 係嘅， 真係真係倒題嘅喎。 咩？你 Day After Tomorrow 佢都譯做咩啊？ 後天大陸 後 後 一天啊，後一天。 算啦，冇講啲電影名啊，即係越有啲啊譯得好好，有啲啊譯得好離譜啦。總之 後天係啱嘅喎。后天系啱咁啊， 系 啱系啊， 明 日 战机咁你叫 即系明日战机，明日先睇咯。你今日都未睇噶， 系啊 系啊， 今日未睇咯， 系啊，明日复明日系咪啊？系啊，咁啊，所以要睇下呢一个咧，即系速度与激情咁啊。话说咧，第十集咧， 狂野时速啊嘛， 系啦，狂野时速系啦，拍到第十集咧，咁啊，啲拍摄点咧就不满啊。 第十集佢去边啊？而家？ 哦，喺翻 L A 拍啫嘛，系啊，佢好多主场景嘅，有阵时喺墨西哥，有阵时喺古巴咁。 但系仲拍咩咧？佢都上埋 太空噶咯， 咁啊太空落翻嚟噶嘛，系咪先？咁要再拍噶。 海玩咗未？海 海好似玩过系嘛？ 地心咧？ 我都唔系好记得地心未。 熔岩都未玩， 咁啊太夸张啦！ 咁多嘢都未玩， 太夸张， 太夸张啦！贴地啲， 你落咗地心冇得讲 family，family， 即系佢呢个系佢重点嚟噶嘛？ 寻根咯， 系啊 ，family， 你落到地心仲唔系寻根？ 好难，好难讲到落到地心 family 咁 嘅。系啊，喂嗱，讲 family 咧， 太空 佢呢度影响到啲居民啊， 点解？ 哦，系咩？ 咁啊，个 LA 嗰个拍摄场景咁啊，系呢个漂移圣地嚟噶，好多咧诶赛车手咧都诶睇到呢部电影之后咧就诶模仿啊喺翻个区域嗰度。咁啊，漂移，咁啊喺翻个小镇咁咯，破坏咗小镇嘅居民嘅安宁啦。咁啊，佢有个主场景啦，叫Bob's Food Market。咁呢个你当藤原豆腐店咁宣传啦，咁当藤原豆腐店嗰个位就係即係成日会有人漂移嘅，咁当地嘅居民都麻麻地啦，咁啊直情呢游行抗议添喎，係啊，即係搞到有起码几十人嘅呢个民众呢就举起呢、這个横额啊，就话喂唔好再过嚟拍嘢，唔好再过嚟拍嘢啦，因为已经好嘈啊，夜晚黑你知啦。叫做漂移啊，或者玩车嗰啲咧，通常夜妈妈玩噶嘛。我啊深受其害，因为自己住喺呢个西九龙快速通道隔篱咧，真系咧夜晚黑点零钟咧，佢准时叫我起身数数，好快嗰啲车一定系又嘈又快咁样啦。咁啊，仲要唔系一下噶嘛？你知噶啦， 系啊，佢转波噶， 第一 再去。 同埋有四五架车呢你听得出㗎。 系啊。 我啲朋友呢好叻听呢啲超跑引擎㗎嘛。 嗯。 我话你搬过嚟住就啱晒、我真係冇兴趣。我就係想换咗屋企嗰啲玻璃添。 嗯。 即係阵时呢都几扰人清 目。做埋录音室啊可能你要。 系做埋录音系咪啊嚟緊又准备。 一鸡几尾啦。 要录音啦系咪。 反正你都要隔住出面嗰啲跑车声。 其实几得意。即係嘈呢快呢就一定要嘈。嘈呢就未必一定快的。 啊系喎。有啲车呢即系一绿灯嘅时候，好嘈噶， 系唔知点解 唔去噶大家车， 系啊，即系中意，系唔去咁样， 佢咪享受嗰刻嘅， 可能 叫嘈嘅感觉， 佢享受，但系佢又唔想超速， 系不过呢啲情况会讲先啦，迟啲都好多人揸电车啦， 嗯， 电车一定冇呢啲声啦， 系啊 系 啊系啊， 不过仲话欧讲到嗰个速度与激情嗰套戏咧，其实都系明白嗰啲人点解要去啊，打卡心态啊嘛，不如你睇咗一套戏。你中意嘅話，你就會去嗰個地方，所以影張相。不過以前，譬如話你去嗰啲地方，可能嗰套係文藝片，我好簡單，我係一個文青，我去到影張相，冇嘢發生噶。咁而且仲會咩啊？大旺當地嘅旅遊業，或者嗰啲小店多人買嘢食，會幫助。咁啲人咪冇嘢 ，OK 喎，快啲嚟，快啲嚟。 炸雞咁樣，你睇幾出名？ 係啊係啊， 啤酒炸雞咁樣。 但係今次咧，問題係。佢係飛車啊嘛，咁我去到打卡我做咩啊？我梗係飛車啦！你好彩佢唔係話想真係上月球咋？如果唔係佢可能去咗嗰啲咩發射火箭啲地方嗰度，跟住打張卡，跟住喺嗰度影張相話我要上太空，咁就真係麻煩。 哇！咁好驚喎！如果啲電影狂迷咁樣走入去呢個美國太空總署 NASA 入邊咁樣。跟住扮啲職員其實係狂迷，跟住為咗打卡咧，都幾危險喎、 啊。通常你唔使去啊，啱啱就話又延咗期啊嘛， 係咪啊？ 上月球嗰支火箭延咗期啊嘛。 係啊， 哦嗰、那個 燃料泄外泄。 哦嗰、那個都有啲 delay。不過呢啲電影場景咧，我有一個朋友咧，又係住西環旁邊咧。嗰陣時咧，阿鄭保瑞導演咪拍咗套車手嘅，咩八千轉兩米車。 哦 係 啊。 咁嗰度咧有個彎角咧，依家咧就係日落嘅打卡聖地啦。咁但 係 系啦，西环啱啱大转向有个我估类似九十度嘅一个直角嘅弯啦。咁嗰个位咧， 啲人唔系揸车入去系嘛？ 系夜晚黑又系喺嗰个位咧，你会听到有啲漂移嗰啲声。 又玩八千转啊？ 我唔知点样转法啦。 唔系个个转到 嘅。系啊，因为我有一次咧，我同人哋交流咧，即系话喺屋企好嘈呢个咁嘅叫做心坎入边嘅心声啦。佢话我屋企都好嘈嘅，咁啊有呢啲嘅声啦。啊，钟哥其实如果你住低少少咧。可能你嗰、那個叫做附近咧，黃金海岸啊、丁九啊嗰啲位都成日都有呢啲喎。 咁、哦、啊會相對嚟講叫做好啲。 係，舊時成日都話，喂入一注青龍頭先啦、啊，即係九十年代好興噶嘛嗰啲。 而家咩人多數喺裏邊嗰度即係呢啲速度與激情。 係速度與激情， 就係破風啊！ 哦，破風、 啊、單 車 踩單車嘅啫， 單車靜好多， 就係踩單車係靜噶嘛， 靜好多。 但係就我哋揸車就會危險啲咯，因為成日夜晚咧，即係都見到好多破風嘅高手們咧，就用一個極低嘅速度去破風噶嘛，即係夜晚嘅時候，咁成日要睇得佢哋好小心先得，同埋咧佢哋比較喜歡咧，即係兩架車。 并排啊， 要倾计啊嘛， 即系唔系前后，你前后都系压咗你， 因为有较劲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佢哋并排嘅时候咧，就 系 一个，而家红快啲。跟住又理快啲，係咪？即係就似個電影嘅質感。你下下都係一個喺前面真係破風，後面嗰啲又喺度。 不過都係嗰句，即係大家係公平使用道路嘅。 你又有路權，我又有。 係啦， 不過作為一個駕駛者，我都成日講啊，我真係我一見到有單車選手喺度踩緊嘅話咧，我真係要分外留神，因為有陣時有啲單程路咧。你個位真係好問啊！咁如果係嘅話咧，第一梗係唔好平排啦。咁你即係叫一字排落去咁。 我見到我即刻身份調轉㗎，係 嘛？ 我變一見到佢哋咧，我身份咧就變咗嗰啲咧，幫佢哋開路或者幫佢哋頂住後面嗰啲咧，打死火燈㗎啦，即 係 慢慢揸喺 度 幫佢睇路嗰啲咁樣。 我最驚係有陣時，比如啲單程路喺我屋企附近都好多啲破風選手 啊， 啲巴士都好大架。 但係咧，其實 suppose 你嗰度咧，你屋企嗰啲咧就踩翻入去單車徑嘅。 嗯、 即系中哥嗰度咧，嗰啲咧就踩喺公路。 單車徑佢哋唔中意踩嘛。點解唔中意踩？因為單車徑太多欄杆，嗰啲欄杆就係諗住係俾 要落車 行人過。其實塞達即係講 落車嘅， 係要落車嘅。單車徑係要落車嘅，所以佢哋就會選擇翻踩馬路。 係咁，其實唔好啊，好危險啊！你踩係咪叫丁角路啊？你屋企附近 丁角係啊， 丁角嗰啲位咧， 即係新娘頭路嗰度啊嘛。 我自己都有陣時踩單車咧，我見到好多即係意外啦。有陣時啲單車群組咧都話。丁角嗰度咧，啲路又窄，啲车又开得快。 系啊， 总之大家都系啊，都系道路使用者，大家都安全使用啊。 一边唱，但未停，在偷望，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站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行，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无望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耳筒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没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目。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听我。这个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愉快么？ 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7:53啊，冯允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系啊 ，Barbie 今日有咩题目讲下先？ 嗱，呢啲咧通常咧女性啊最中意睇下啲男士系咪真系咁样谂嘢噶啦。今朝早好想问下你哋咧，有冇谂过其实自己咧梦想中嘅另一半咧最好系从事乜嘢职业嘅？ 家庭主妇 系啊， 真系 啊， 梗系啦。 喂，咁你冇你唔同嘅，因为你冇压力啦，你又有经济能力啦，你绝对可以另一半系家庭主妇照顾 你。 你 依家个心境又唔同咗咧， 唔系都系家庭主妇噶， 我根据呢一两年同你相处翻，你有啲嘢唔同咗嘅， 的而且确系唔同咗啊， 系啊，有啲唔同咗， 但都系想系家庭主妇，点解咧？ 点解咧？ 即系我成日觉得，喺社会上面工作其实几辛苦嘅，好认真地讲， 系嘅。 咁你又开心，当然又开心啦，但系亦都有唔开心噶嘛。咁你同一个人出嚟一齐嘅时候，梗系想佢都开心啦，系咪？咁你想佢开心好简单， 系 唔使佢接触个社会，佢就会自然开心啦， 系咪啊？ 所以最好嘅职业就系家庭主妇。 中国，中国，中国， 传统啊， 唔系，中国你都有啲霸道嘅气质喺度，即系其实都唔想佢出去，冇咁多引诱啦，冇咁多嘢搞啦。 传统同埋大男人啲啦， 都系嘅， 引诱又唔惊。因为我对自己好有信心， 系啊，佢咁靓仔啊， 系咯，乜都好， 系啊， 即系使乜惊啫？ 不过 就系冇钱啫。 钟哥，我要话俾你听，家庭主妇咧，日日喺屋企都系唔掂啊，佢会成日问住你，你几时翻屋企啊？今晚想食啲乜嘢啊？都系有啲难度嘅。 咁改少少啊。我希望炫耀自己嘅伴侣咧，就系唔好成日问我几点钟翻屋企嘅家庭主妇。 哇，正啊！即系个个要报到嘅时候，你听冇 人 揾我啊， 咁 样 得未啊？ 嗱，未得， 仲未得 一样嘢， 仲未得。 因为我近排都好努力想打造呢一样嘢，就 系 咧将自己嘅另一半咧打造成一个包租婆，因为咧佢咧又有势艺得嚟咧。又冇乜细艺， 喂，你 冇细艺得嚟咧，又好多嘢烦， 你真系唔好咁谂啊！话你听，一个转头咧就同你讲，哎呀，知唔知啊？ 个租客 生啊，租客啊，又唔交租咧， 我话 唉， 啲租客 揾你讲噶咋， 讲唔紧要啊。咁我系嘅，啲租客又真系好唔啱嘅，个唔啱唔喺我嗰度嘛，喺租客嗰度嗱。租有乜嘢叫做令到个夫妻关系会好啲？ 我知同声同气， 系啊，同声同气啊， 就系啊， 同埋寻找一个假想敌出嚟，明明咧陈生咧帮你交紧租噶嘛，系咪先？ 你都仲系觉 得 你又恶魔化陈生咁样系咪？嗱，冇噶，系啊，我啲租客都好好噶， 即系你要俾翻钱啊，陈生添啊，真系， 我买盒月饼俾佢， 即系令到家庭和顺，你应该俾翻钱啊， 我直情系啊，直情送水果俾佢啦，中秋节。大佬啊！ 喂 ，OK 喎。喂，原来咧，即系嗱，根据呢一个最新一期嘅调查啦，就系话访问咗，不过佢就唔系话香港嘅调查嚟嘅。不过我觉得咧，因为日本同香港都似似地嘅，咁佢就话咧，访问咗20至30岁嘅日本男性啦， 20至30 系啦，就列出咗咧 top 10，即系10位系男士心目中咧最想或者最中意炫耀自己女朋友嘅职业。咁，嗱，我自己睇落去咧，我就有少少觉得有啲意想不。都年轻啊，系咪先？ 系啊，佢哋谂啲嘢同我哋呢啲年纪谂嘅就唔同噶啦。 都 系咯，我哋嗰啲几实际啊。嗱，你个卡嚟煮饭，我爱嚟收租，好有功能性啊。 我真系觉得你两个好正啊，呢两个。 我嚟紧咧想有司机添啊，系啊，我想佢考埋牌，车出车入。 何苦咧？ 点解啊？ 老婆系爱嚟锡噶嘛， 系啊， 大佬啊，讲啲 唔系你两个咧， 你 两个选择 今日讲嘢系啊， 系好反映到你哋系有。成就同埋有霸气嘅男士， 我唔系噶。 如果我冇翻咁上能力，我边够胆话自己个老婆收租同埋屋企 真系唔熟悉男人啊？ 点解 呢啲情况底下咧，通常都系自吹自擂。 系咩？ 系啊，即系通常唔得嗰啲咧，就系咁讲。 系啊， 即系我而家一晚啊， 系啊， 都系瞓觉。 唔系喎，我咧踏入呢 都系自吹自擂。 踏入呢个年纪咧，系咁话自己，呢样嘢识唔识？我唔识啊，唔识啊。呢样得唔得？系真唔 得， 好难做嘅呢啲系，通常都系。反翻转头，不过咧，我估计咧 ，Barbie 讲咧，嗰啲好多可能都系我哋细个即系小男孩嘅时候吹之若 喂，好踏实噶嗱，我讲下。 系我以为空姐啊 model 嗰啲咯。 我都以为系嗱，我由第十位开始讲啦，都系简单地吓。咁我第十位咧，竟然系 OL 啊，即系觉得做文职嘅女士系好值得炫耀，即系俾人一 種覺得好純樸啦，同埋好規律嘅感覺咁樣。第九位咧，這個我又冇諗過，係做保姆，即係話覺得咧，應該係會好受家長歡迎啦，好有母性咧，先做得到呢樣嘢。 充滿愛，充滿愛。 係啦，跟住第八位咧，就係呢個牙醫助理，唔知點解一定係牙啦，即、哦、係其實係完全覺得佢可能有啲安撫嘅作用啩，係咩？ 係 啊，我睇得少，係睇得少，我承認係係係。好啦，第七位咧就係秘書啦，咁呢個我都覺得 秘書有啲似 OL 喎。 系啦，但有少少唔一样嘅， 都系办公室里边嘅工作人员啦。 系啦，跟住咧第六位咧，呢一个就系同佢嗰个经济能力同埋嗰个嘅待遇有关啦，就系、是、公务员，即系话如果另一半系公务员啦。好啦，我哋五四三二一系乜咧？第五位系医生。即係覺得佢哋係專業人士咁樣， 一跳到咁遠嘅喂， 係啊！即係突然間嗰個感覺好唔一樣啊！ 同個醫生一齊都幾好喎。 點解咧？ 又乾淨，又醫到你， 啊、 又唔使排隊睇醫生，係 啊。 第四位咧就係咖啡嘅調配員， 差咁遠嘅喂。 係啦，嗱，第三位開始貼近啲你哋嘅思維啦、啊。第三位空中小姐， 呢個幾好。 第二位都貼近嘅就係、是、做 model 啦，係、 嗯、啊，好啦，出名啊嘛。 到底第一位是乜嘢咧？同你哋头先个概念有少少似 KOL。 No， 系医生个 friend， 护士。 哦，护士，护、 啊、 士都好，护士都好。 又系嗰句，你睇戏睇得少， 系嘛？ 护 士都好，咁啊，我都觉得系。听完你咁讲之后， 啱嘅，医护人员都系值得我哋尊敬嘅。好啦，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睇先。 史上最艰难嘅一次。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国家一起向俄方施压，将俄方人员驱逐出扎波罗热核电站，认为这样是确保核电站安全的唯一途径。瑞典一艘载有300人的汽车渡轮发生火警，因为失去动力，渡轮一度在海上漂流几个钟。海事当局说火警已经扑熄，渡轮将会拖回港口。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渡轮原定由瑞典开去拉脱维亚，在哥德兰沙岛附近海域起火。火警相信由汽车甲板层一架冷藏货车引发。海事当局说火警中没有人受伤，300人留在船上无需疏散。当局曾经派出直升机和几艘船前往现场。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2，瑞士法郎8.118，澳元5.422，加元6.035，新西兰元4.835，欧元7.859。每百日元对港元5.6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3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64点，升1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77美元，卖出1740.3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8点，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酷热，星期三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日间天气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较早前咧，由于摩利臣街有交通意外啦，就影响咗电车服务嘅。咁而家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由上环街市嘅西港城总站至到石塘咀总站之间嘅西行线电车服务回复翻正常啊！重复多次啦，就系上环街市西港城总站至石塘咀总站之间嘅西行线电车服务回复正常。另外剛才摩利臣街交界以西的一段干諾道西的輔助道路都需要封閉，現在都是封路重開。說回中交通意外，在將軍澳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著欣怡花園對出的慢線，現在龍尾排到去香港單車館，就是將軍澳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著欣怡花園慢線有交通意外，車龍排到去香港單車館。

其實昨日雖然未港股跌咗，但係算係比較OK 穩定嘅，因為睇翻其實上個星期五美股都跌得比較多噶嘛，但係昨日港股都係跌百幾點嘅話咧，就守同埋守咗兩萬點樓上啦，咁都叫做係 OK 嘅。咁但係當然就其實就之前美股啊升得好多，我哋冇跟啦，咁所以變咗港股方面咧就都係落後嘅。咁但係就睇到其實就唔算話太過即係差啦，嚟到呢啲位嘅話，咁所以我覺得都係暫時都係一個。繼續維持翻一個窄幅上落嘅局面為主啦，我覺得升就唔會升得好多噶啦，但係就似乎就叫做穩定咗咯。 嗯，琴日美團啊幫到手啦，貢獻恆指都幾多個點數嘅，好翻少少咁多多啦，係咪啊 ，Kenny？ 嗯， 都係因為美團當然個就為翻業績啦，咁、尤其是翻第二季方面咧，嗰、那個係虧損方面明顯係大幅係收窄啦，咁都係虧損十一億幾，咁你頭嗰半年係虧損咗，依個係即係四十幾啊嘛，咁都好明顯見到就係其實第二季咧就明顯咧改善咗好多嘅，咁事實上上一次公布業績咧，其實大家都睇到美團第一季嘅情況嗰時嘅話咧，都係冇預期咁差嘅，咁、尤其是譬如利潤率啊啲嘅話咧，都係 OK 嘅。咁而第二季就更加係改善啦，咁所以一般都估計第三季咧都會進一步係即係改善，因為你睇翻第三季嘅話咧，就反映咗疫情就差唔多全部舒緩啦。咁同埋都係開始個餐飲啊，或者係零售上面叫復甦翻啲啦。咁所以變咗對佢外賣服務咧都有幫助。尤其是睇翻美團優選嗰啲咧，其實都係 OK 嘅。咁所以你見嗰、那個股價走勢都係啦。如果你平台經濟股嚟講嘅話咧，美團算靚仔喎，其實炒個走勢。 都系喎、啊，嗱讲起靓仔咧，我想问一问啊 ，Kitty 另一个，即系新能源车，我哋经常都讲咧，特别系讲比亚迪啊，哇，佢半年多赚多两倍、啊，哇，呢、這个好厉害啊！咁但系咧，如果我从来冇拥有咧，我而家去揾佢系咪算系高追？系咪都系时候可以谂咧？ 点睇啊？比亚迪 系咯。 嗱，不嬲就其實電動車嚟講嘅話咧，我都係成日都講嚟講去，我都推介龍頭就比亞迪嘅。咁、但係只不過咧就其實佢都升咗好多，講真就咁業績好咧，其實都大家都預期咗噶啦，因為其實佢都幾透明嘅，每個月都會公布嗰啲銷售數字噶嘛。咁、尤其是咧，佢淘汰咗啲嗰啲燃油車啊，即係嗰啲舊有嗰啲汽油車方面咧個業務嘅話咧，就更加嗰個增長係會勁嘅，因為新能源車個基數相對嚟講低啊嘛，咁所以一定係個增長幅度係比較大嘅。所以你見到今次咧，你見到個 top line 方面咧都增長65% 嘅，咁啊毛利就更加增長75% 啦，到203億啦。咁而嗰個係新能源車嘅銷售方面咧，其實係 record high 嚟嘅，而且個 market share 咧個市場佔率不斷去都提升。咁我哋成日都講就係話新能源車都係講規模效益噶嘛。咁你見到比亞迪方面咧，其實每一個月啦，新能源車嘅產銷量係講緊十幾萬輛啊嘛，係遠高於咧就係嗰啲為小利嗰啲汽車分勢力嘅萬零噶嘛。咁你就睇到啦，睇到個規模效益咧，就對嗰、那個毛利啦，對嗰個利潤方面咧、那個幫助。所以你見到嗰啲為小利都仲係虧損緊噶嘛、那個 bottom line，但係就比亞迪方面咧就係、個盈利係即係大幅係增長嘅。咁呢個就睇到嗰個好處咯。但係當然個股價已經升咗好多咧。而家呢啲位咧，我又覺得可以買嘅話咧，都分段每一次過去買咯。 慢慢慢慢，慎啲慎啲， 系啦，分段吸納啦，睇下會。 系啦系啦，好，咁另外想問下 Kenny 啦，咁啊，農業銀行農行啊，咁啊，公布截至到今年六月底嘅中期業績喎，咁啊，前景係點咧？見到佢按年咧都增加5.5%喎。 嗱，四大行咧，基本上啲業績都差唔多一式一樣啦。咁就基本上就係、是、你都睇到咧，就係、是、其實嗰個係淨利息收入咧，都係一個即係單位數字上升啦。咁啊，農業銀行就5.9%啦。咁就非利息收入方面咧，就係、是、佢升到2.78%。咁有啲係跌嘅，有啲跌少少，咁佢跌升少少，咁都係好 standard 嘅嘢嚟嘅。其實都係咁就嗱，內人咧其實就唔係睇業績。睇咁多，因為咧，其實大家都會係睇內人方面咧，就係、是、最重要就係話對佢嗰個資產質素嘅睇法咯。咁所以你見到好多內人咧，我哋都成日講話 P book 又低 ，P E 又低，息率又高，點解唔升咧，仲要跌咧？因為大家就會覺得擔心，喂，政策上邊會唔會叫佢要幫助下經濟咧，讓下利咧，或者係好似之前我哋咪分析嗰啲爛尾樓嘅，咁亦可能銀行又要付一分角色出嚟嘅，咁所以大家會擺個 discount 落去咯。咁多跌到 啲位嗱，咁到我老實講，跌到呢啲位咧，咁真係其實嗰個估值係顯現翻出嚟嘅，咁我又唔擔心佢再跌嘅，同埋我都唔擔心佢冇得派嘅，但係就暫時就唔會有太大表現住噶啦。 咁可能即係農行出完咧，咁今日出建行、工行、中行，好似都一如 Kenny 咁樣， 係 差唔多啦。睇法係咁啦，睇下有冇啲收息一族喜歡啦。咁啊，轉個角度，不如講埋啲理業股啦。咁講緊咧就係金鋒理業啦。咁啊，今日咧就出業績嗱，近排咧另一隻嗰個巨無霸天齊理業咧都行得幾好下喎個股價圖。咁啊 ，Kenny 交俾你講下嗱，頭先咧鐘哥啊同你講咗比亞迪咧都啊幾好喎，有機會個增長潛力都喺度。大家都知道电能车一定要用锂嘅咁样，咁啊个睇法系点咧？过往 Kenny 都常常会提下只金锋锂业嘅，依家嘅睇法系点咧 ？Kenny， 因为咧其实睇翻近排咧嗰啲碳酸锂个价钱咧又再上升啦，咁基本上你睇翻碳酸锂价钱方面咧，其实就连升咗超过七日噶，咁而家咧基本上就系、是去到呢个系49万一吨嘅水平啦。咁亦都係按年咧升咗係以幾倍計嘅，咁所以變咗其實都係對一啲咁嘅理業相關嘅行業嘅股份方面咧當然都會係睇好嘅。咁但係不過咧就工鋒我不嬲都係中意嘅，咁因為始終佢係比較一體化啲，咁同埋佢即係始終啲理化合物方面咧個產品係有專利啊，同埋佢啲客仔係勁啊嘛。但係始終我會有一個隱憂，我哋之前都提過，就係話電動車嗰個發展模式，如果而家個傾向就話嗰、那個鋰電池同呢個車架係結合埋一齊嘅話咧，咁就令到咧啲車廠咧就會攞翻個電池嘅話語權，咁就令到呢啲電池廠方面咧就會係變翻隻供應原料嘅，咁形成咗個毛利率方面咧可能會一定受個影響喺度，咁變咗你睇到共鋒又好啦，天齊又好啦，其實都係由高位落翻嚟，咁共鋒就70几蚊呢啲位係有支持嘅，我自己覺得，但我自己覺得短期當係波幅咁炒就算啦，即係大概可能72蚊落下買，咁就84、5蚊就要沽，就唔係好似之前咁長升長有住咯。 咁啊，散户股民咧就自己可以留意翻同埋參考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先生嘅波你分析大事啦 ，Kenny 聽日再同你傾喎，好嘛？唔該，拜拜。 唔該 ，Kenny。 曾經最相信，如今變得絕不可信。 許叔叔。我问你啲嘢，你讲啊？佢话你为咗200万出卖我阿爸嘅事，系咪真噶？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我冇呃你呀，罗队长。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今日优惠咧又分开两节去讲啦、第一个咧就唔系优惠嚟嘅，反而系有加价热潮啊吓。咁啊，你冇办法噶啦，敌不过就系咧叫做香港邮政咧都要加价。 哦，系啊。 如果你话寄信嘅话咧，咁啊考下两位啦。依家嘅邮费大概几多啊？小型信件 2.2啊？ 2蚊鸡，系啦， 2蚊鸡， 新嗰个就系两个 二， 两个二，你记咗新嗰个， 我记咗新嗰个添。 咦，你进化成为新人类咯？ 系啊， 你都几快适应咗？ 未加价，你已经加咗先啦。 系啊， 俾 未加价先兴奋， 几好啊吓咁样。咁啊，讲下嗱，旧时咧2蚊嘅，咁啊9月26号之后咧。就會變成咧2.2啦，咁啊唔逐一去講啦，即係關於呢個油費嘅呢個調整啦，其實都個加幅就明顯嘅，但你話計 percentage 係咪好多未至於咁啊？油費又唔係 成加，都10%㗎，係2蚊加。 我都見到有好多意見咧。 都是正反兩面的啦。有些一定是會說、哎、人家做得那麼辛苦其實都經營困難的啦，那都要真的加一下的、你的電車都應該加一下，即有這些聲音。有些就說喂其實都好少人用啦、你還加不用的啦，還有人寫信的嗎send email的啦。現 在的油品呢有沒有以前那麼賣得呢、因為過往呢曾經出過那些比較堅密的，譬如不同的漫畫，你記不記得百分百感覺呢、都有出過 小傳章。其實他之前做那些煎潤三寶還是香港小食系列 蛋撻蛋撻， 是啦、這些其實我覺得很受歡迎、是不是、不是只是香港人喜歡、甚至乎可能、現在沒有遊客啦，但是你知道這些一定在即放了上網之後其實全世界都看著、哪個地區哪個城市哪個地方有些靚嘢。 雖然剛才小白說的話現在很多人覺得喂都不用啦、可能我全電郵又或者用、即時通訊軟件我都不用用郵政的服務，但千萬不要這麼想、其實你細心留意一下我們身邊呢、其實很多都仍然用緊呢啲傳統嘅一啲郵政服務嘅、 你可能乖啦，有陣時咧啲違規告票咧，你都要寄翻去俾警務處啊，你都要寄翻去西九龍交通部啊。阿黃 Sir 會收你嗰封信件嘅咁樣，問你係咪車主？咁、我對上一次寄都係寄呢啲呢一類咁嘅嘢嚟嘅咁樣。咁你話喂聖誕卡會唔會寄？可能咧因為疫情嘅緣故咧，反而多咗寄聖誕卡、因為你更加少。机会外出啦，同埋飞去、譬如有个加拿大嘅亲戚，哇！你依家真系仲有隔离嘅政策，你都未必搞得掂、反而咧就旧时就贪方便啊，嗰啲 WhatsApp 啊、email 啊咁样，但系依家咧啊，寄翻张实体嘅圣诞卡咁样，即系叫物轻情意重咁样。 系啊，即系、 只不过系而家嘅叫做邮递公司就。選擇多咗， 係呢個係嘅，即特別大、大件嘅叫物件咧，係啦，多咗選擇， 係啊，即係香港郵政仍然有好多嘅工作喺度。 係啊，如果你話一般嘅文件咧，其實好多都仲係會選擇翻咧，即係香港嘅郵政服務，係啦，即係簡簡單單。咁你又其實因為佢嗰個覆蓋面實在太廣泛，你普通一見到個郵筒你就抌落去，係 啊， 係咪？咁你唔使去嗰啲又咩鋪頭咁樣。其實我揾嗰啲鋪頭咧，我都幾弱嘅，因為。我除了是找住哪一度排隊跟住就知道之外呢，其實有時候他未必有人排隊，沒人攞貨，沒人剩，其實我都找了找餐廳。 不過廣播道都有個郵筒的，你知不 知道？我知道啊。 是啊， 在下低嗰个位置 嘛。是啊，即系旧时广播道一号。 是啦，是啦，是啦。 系啊，嗰个用咗十几年噶啦，嗰个我一寄信就喺嗰度噶啦。我净系谂到嗰度，我屋企附近都谂唔到边度有邮局同埋邮筒。 系啊，邮筒其实系几靓嘅一样嘢嚟噶。诶， 乐富都有个邮局噶，不过依家唔知开咗去边度啦。 乐富咪喺商场入边咯。 即系旧系啊，旧时喺食嘢嗰一层噶嘛，依家就唔知开咗去边度啦。 而家喺最顶嗰层嘅。 最系啦，唔同咗啦。旧时 喺 最底 噶嘛。口位嘅， 我记得旧时。喺最底噶嘛，咁样即系偶尔都会用下呢啲邮政服务。 我如果我通常而家去，我就去深水埗，因为我成日落深水埗行。 哦，深水埗嗰间都几好噶，门口又可以停到车，好似 我唔会嘅， 你唔会系咪排停一场？ 啱今朝先讲完会， 希望回赠啊嘛， 希望回赠， 排费回赠啊， 买个邮票咁样可能，跟住点不知收到告票咁样。嗱，即系讲开呢啲回赠咧，今日又可以同大家讲下另一个优惠。咁啊，依家咧都成日都话推动港产片啦，咁啊，边部戏又话到2000万，边部戏咧又话系几百万。咁样咁啊，无论点样啦，大家多啲入戏院咧，即系做即系电影从业员又好，或者对个行业生态都系好事嚟嘅。咁啊，部戏好睇唔好睇，睇咗先去comment， 亦都系即系过往我哋喺节目都不断有讲啦。咁啊，原来咧依家啲电影戏飞个飞尾咧，有好多用途 嘅。哦，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喂，有啲咧可以你用个电影戏飞个飞尾咧，可以喺周末时间咧。往返屯門搭巴士喎，係有間巴士公司推出啊，咁啊，詳情你就自己睇翻啦，咁啊，有兩個禮拜六嘅8月27号啦，同埋9月3号嘅禮拜六啊，咁啊，只要你揸住某兩套戲嘅票尾咧，咁就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啦。嗱、唔係所有戲噶。即係某兩套戲啫，都係港產片嚟嘅，咁啊自己叫做上網揾多啲資料啦。咁啊有一啲就又係攞住個飛尾咧，又可以有九折咁樣咯，去茶餐廳食嘢。估計都係推動下電影，因為有啲電影有揭秘噶嘛，即係佢啊要去到好遠嘅地方咁啊，尋找香港嘅秘境咁樣，咁可能都有啲相應嘅一啲優惠，即係譬如啊你去到下白泥嗰度，哇除咗睇個鹹蛋黃個日 乐之外，咁啊旁边可能有啲茶餐厅，咁啊喂，咁你嚟到 买虾酱。 系啦，类似我估计系咁样，有啲相对应嘅一啲优惠， 就好似今朝阿 O 讲嗰个啊，《速度与激情》咁样去打卡， 系啦， 睇完套戏要打卡。 红野时速， 系啦，红野时速。 我仲系要谂一谂个阶段。 系啦，系啦，放心，我会帮你记住呢啲名。我曾经背过一次啊， 咁犀利！ 大陆啲译名同香港啲译名， 我最记得系浩克咋？ 浩克系咩啊？香港系咩？ 香港系 变形合衣， 变形 合衣系啊，我反而唔记得香港呢个， 系啊， 因为浩克佢直译啊嘛。 是啊是啊， 这个容易记。 好，咁啊，如果你话睇近排即系古天乐嗰部戏咧，喂，送只鸡髀俾你食， 鸡髀边度有得食？ 系啊，咁啊，又系攞个戏飞尾咁样可以换到啦。咁啊，其实都几多呢啲优惠嘅。咁我唔知道系电影公司啊，同呢啲食肆去做一啲联成啊，但系啲定还是系啲食肆自己发起？因为有阵时有啲食肆自己又会觉得 系啊系啊， 即系 啊 呢部戏都几啱我哋， 我啊自己去撑佢咁样， 嘥把啲 咯，我自己做个优惠 系啦。即系嗱，呢啲风潮咧，究竟会系点去发酵咧？票房系几多咧？我都真系唔去推演啦，系咪先？ 如果你话油公司都做到呢啲优惠，你话几好咧？ 不过希望即系今次你而家咁多嘅港产电影有呢啲咁样嘅优惠咧，希望推动到。希望唔好系一浸咯， 系啊， 即系最惊就系 哦 keep 住落去， 呢几套完咗之后，哦冇啦，无以为继咁样就大件事啊嘛， 所以要多啲 creative 啊，即系譬如我头先讲嗰个游公司，如果佢你攞住啲飞嘅，或者你唔一定系电影噶，你可能系超级市场嘅 receipt， 又或者系边一间品牌嘅可能服装咁样，跟住你攞住佢张单，你去到呢一个游公司啊，原来佢可以俾个七折你嘅咁样，如果多啲呢啲嘅话咧，咁我觉得其实成个城市嘅气氛。大家可以更加善用嗰个消费 券。其实实会噶，你谂下嚟紧阿子华又有嗰套即系关于食饭嘅戏，咁一定会同啲食肆有啲联成优惠啦。不过依家睇戏咧系几着数嘅，真心觉得依家睇戏又可以睇埋明星。你谂下， 借票啊， 系啦，你谂你能够 明星都嚟辣更， 系啦，五年前、十年前，喂，大佬，我拍套戏，古天乐好，刘青云好，我梗系唔会落嚟借票啦，就算借都系借一两场啫。依家借足， 系啊， 礼拜六日借足六七场， 但系呢个文化好好啊！ 以前系一啲比较小型啲嘅制作先有借票呢一个行动， 系啦系啦， 依家去到几亿嘅制作 都有 都借啦， 系啦，同埋以前净系觉得咧，可能你净系首映或者传媒场先至会有呢啲啊嘛，咁而家你佢咧好多正常，你一出现嘅话咧，你即系嗰啲观众咧系好有心机入场，同埋有个期待喺度，睇下会唔会有彩蛋之中嘅彩蛋， 我譬如我。睇嗰場戲咧，我知唔知嗰場戲會有借票咧？ 哦，一啲知一啲唔知 啊，係啊， 你想唔想見到人借啊？係啊。 我唔想见到啲人借，我想见到啲人劲啫。见到啲人借咗，真系大件事。 好啦，咁啊，大家适随转变啦。 借票借到借咗，借票借到借咗。 我知道礼拜二、礼拜三有啲戏院都睇戏有啲优惠嘅，几廿蚊睇套戏啦。咁睇下你愿唔愿意啦，为到香港嘅电影出一分力啦，支持咧香港电影嘅制作工作啦。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488宗新冠确诊个案，8252宗系本地感染，再多四个患者离世。日前因为发高烧入院嘅一个17个月大确诊男婴，情况由严重转为危殆，需要插喉。另外，油尖旺一间幼稚园陆续有不同班别学生同教职员确诊，全校要停课一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话，快测阳性情报由全数需要核酸复检改为抽样复检。瑞典一艘载有300人嘅汽车渡轮发生火警，因为失去动力，渡轮一度喺海上漂流几个钟。海事当局说火警已经扑熄，渡轮将会拖回港口。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渡轮原定由瑞典开去拉脱维亚，在哥德兰沙岛附近海域起火。火警相信由汽车甲板层一架冷藏货车引发。海事当局说火警中没有人受伤，300人留在船上无需疏散。当局曾经派出直升机和几艘船前往现场。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现年42岁的美国创作歌手 Neo 啊，在2016年和他的太太 Crystal 结婚啊，短短6年的时间已经生了4名的儿女啊，非常之勤力啊。有他的新歌 Handle Me Gently， Neo 啊。 For nobody else, this love is here to stay. All I want is to be what you want. Baby, show me the way. She said, love me tender, love me sweet. Love me like I'm all you'll ever need. Touch me softly. 做人最要咧温柔少少啊！呢个礼拜新上榜占第八位 ，Neo Handle Me Gentl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韩家大火惨遭灭门之后，同韩元龄有过节的白风直亦都自然成为疑凶。黑凤食出面为白风直作证，暂且劝退了前来寻仇的众人，但是真正凶手又会是哪个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9月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O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阿欧呢一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咧专业嘅物理治疗师啊 Kenny 咧，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 ，Kenny。 早晨，早晨。 系啊，咁啊 ，Kenny 啊，不如今日咧照顾下啲 OL 啊吓 ，Office Lady 咁啊，好多唔同嘅痛症啦、啊，就需要缓解咁样，因为可能有机会啦，就对住个电脑太耐啊，咁同埋咧坐 office 坐得耐啊，咁有好多嗰啲食物曲张啊，咩坐骨神经痛啊，咁样，哇一大抽呢啲 problems 啊，点搞法咧？咁啊交俾 Kenny 同我哋讲下，喂有啲乜嘢常见嘅叫 OL 嘅一啲痛症会出现咧？ 最常见啦，我哋一定学你话斋，就系因为我哋 OL 吓，一定系长期坐啊。我哋讲坐住对住电脑啊，或者对住啲文件，咁所以咧，其实啲肩颈膊痛就非常之常见嘅。因为我哋要知道就系，其实我哋本来人咧就唔应该咧喺任何一个姿势咧都系耗得太耐。其实我哋讲紧根据统计咧，其实佢哋发觉原来用电脑对比一般人咧，其实你系会高出一至三倍慢性肩颈膊痛嘅呢啲情形嘅吓。咁亦都咁讲，就系我哋因为一啲嘅姿势啦，长期 hold 住，其实我哋嘅肌肉咧根本冇呢个力量啊，去令到我哋可以维持到咁长时间。咁变相久而久之咧，我哋嘅肌肉就会出现好多嘅劳损。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讲紧第二样嘢最常见噶啦，我哋一定系讲紧啊，可能背脊痛啊，或者寒背啊等等。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我哋最常讲一啲可能长期用电脑姿势嘅一啲嘅坏习惯。咁所以变相其实当我哋嘅身体，例如我哋嘅脊椎去到一个咁唔自然嘅角度，仲要维持一个咁长时间，啲肌肉又唔够力，咁呢个时候啲肌肉又系一样系会劳损，咁变相我哋就会有痛嘅情况啦。 咁啊，面对呢啲痛症，究竟咧应该点去处理咧？嗱，当然咧揾翻专业嘅物理治疗师啦，呢个系不争嘅啦。有冇两三招可以俾啲 OL 旁下身先？ 嗱，第一样嘢咧，其实最简单咧，我哋一定要学嘅就系热敷。热敷系啦，都系呢个热敷系啦。点解咁讲咧？因为好多人成日咧啊，唔知究竟肌肉痛啊，应该热敷定冰敷好咧咁。但系你知道，其实我哋讲紧一般啊 ，OL 我哋讲紧嘅性质系长期坐，其实你啲肌肉系一个劳损啊，或者我哋叫好攰嘅情形。咁肌肉好攰嘅情况下咧，其实点样可以令到佢冇咁攰咧？其实最紧要就增加佢嘅血液循环系啦。我哋讲其实肌肉嘅养分咧，全部都是透过我们人的血液去提供的。所以其实我们一定要热敷一些比较酸痛的位置。那些地方的血液循环增加了，自然那种肌肉酸痛感就立刻可以减少了。另外我们都知道，就是肌肉其实太紧呢，是不适宜做太多的伸展的。这个我们之前都有讲过，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最重要可以做一些肌肉放松。多数呢，我就教client 去用一个网球，是一啲我哋叫做膊头以下嘅位置啦，我哋叫做鸡翼骨啊，其实喺后面背脊，你摸到左边同右边咧，有两块我哋叫做尖尖地倒三角。 我成日都痛噶个鸡翼骨，究竟我都唔知道自己发生乜嘢事，系咪用电脑用得多咧？你觉得？ 系啊，因为咧，其实嗰个位置咧系我哋叫做两个膊头，我哋叫斜方啦吓，学名叫做膊住嘅位置嚟嘅。咁多数我哋讲一个肌肉如果长期绷紧嘅话咧，其实佢就会扯住嗰啲绑住嘅位置，咁所以变成好多人点解坐得耐咧？点解嗰两个后边骨咁鬼唔舒服、咁酸咧？其实就系因为嗰啲肌肉过分绷紧嘅一个情形出现咗，系啦。咁所以其实一般攞啲网球咧，喺嗰啲位置嘅肌肉咧，做翻一啲嘅放松，系啦。咁我哋多数按压，大概可能10至15秒或者一下。咁多数我见最少做20至30下，系啦，慢慢将嗰度嘅肌肉碌松，系啦。唯独是得一样嘢要一定要注意。我哋讲紧做肌肉放松咧，千祈唔好碌到啲骨，系啦，唔好碌到骨，尤其是中间嘅脊椎。咁所以多数最好咧，喺你碌之前吓，攞啲波去按压一啲痛嘅位置之前咧，摸一摸先 ，make sure 嗰个位系淋嘅，唔系骨，咁就可以做翻啲按压嘅。 系，咁系咪攞嗰个网球啦，系喺个墙嗰度碌啊，定还是系自己用另一只手去碌已经做到个效果咧 ，Kenny？ 多数咧，一般咧，我哋有两种嘅方法嘅。有啲人咧就中意将个波摆地下，跟住就瞓喺地下，面向天。咁当然有个瑜伽席啦，咁但系一般普遍，如果你翻紧工，你唔会冇得瞓喺地下嘅。咁学你话斋系嘅，我哋多数就攞埲墙系啦。咁我哋将个波咧先放喺鸡翼骨嗰个位置，然之后我会教大家打圈去揾一揾一个比较酸痛嘅位置，系啦。咁最紧要嗰个位系淋嘅。是肌肉同埋有一啲酸酸痛痛嘅感觉咧，咁喺嗰啲位置集中按压就可以噶啦，就唔使碌晒成个鸡翼骨嘅。 系咁大家又可以了解翻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注册物理治疗师啊曹景峰咧 ，Kenny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咧，关于一啲叫做 office lady 啦 ，OL 一啲痛症啦，其实唔净止 lady 啊，男人有阵时都会坐得耐咧，即系我头先都讲话啲鸡翼骨嗰啲咧，真系可能要用下啲按摩球啊，或者咧呢个网球帮帮手，记得唔好碌到咩啊，碌到骨啊！今日咧就学识咗啦，长知识啦，多谢晒 Kenny 嘅分享。 好， 咁啊，下个礼拜咧，我哋不如又 focus 讲下啲手机后遗症，咁大家咧即系今次咁日啊，机不离身啦，咁就都有好多咧，关于咧筋颈啊、肩颈啊一啲嘅痛症系关于手机嘅，咁下集咧就聚焦同我哋讲下啦，好嘛？唔该 ，Kenny， 拜拜。 冇问题，拜拜。 这是路途要怎么走，

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苦水快浸掉半边。 挡住后面， 就当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再衰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痴。 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混浊后有新生，混浊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滋生，混浊后也气温，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苦水里浸没每天。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 头先讲到前居可鉴，好多时因为人哋作过一啲失败嘅尝试，而我哋睇得到对方嘅失败，所以就可以从佢哋嘅经验之中学习。这些反面教材令到我们觉得前居可鉴。英文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 It is well to profit by the folly of others. It is well to profit by the folly of others. Profit 解作益处，而 folly of others 就是其他人做得不好的事情了，意思正正就是前居可鉴。记住啦，可以多啲留意下身边嘅人同埋事。若然人哋真係做得唔好嘅话，我哋就可以前居可鉴。 It is well to profit by the folly of others. It is well to profit by the folly of others. 希望咁样都可以为我哋带嚟进步同埋益处啦。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喂，同芭比同钟哥讲下呢、這、一个，头先芭比咧个环节咧就教大家英文啊。 嗯， 对上一次咧，其实讲英文讲到两三分钟啦，喺香港啦，其实就系去嗰间面包铺嗰度咧叫嘢食。 嗯， 即系嗰间沙律咧可以俾你点餐嗰一间咧，即系佢全部员工咧、哦、都系要讲英文噶嘛。咁啊，网民咧亦都真系有一个感受，就系、是。唔识英文落单咧，就买唔到呢个面包入边夹住啲菜、夹住啲肉嗰间啦。咁我唔特登讲到咁白啦。 就算你嗰啲大型咖啡连锁店咧，系佢都好少同你讲中文嗰杯咖啡。 你通常都系要求你落单嘅时候系讲翻英文嗰杯咖啡嘅款式噶嘛？好多时都系咁噶。 我依家成日同佢讲中文咧，佢 OK 喎。 系啊，譬如咩冷萃冷萃冷萃咖啡啊， 但好好巧口， 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英文好似容易过中文。如果嗌咖啡嘅时候， 佢嗰度嗰啲英文嘅发音，我又系拗晒头嘅，即系嗰啲抑扬顿挫咧，我到而家都学唔到。 大中细杯个名已经系好多个唔同嘅读音啦，你有冇发觉啊 ？Grand 定 Grandy 佢读 Grandy 定系乜嘢咧？定 Grandy 咧？ 系啊， 系啊，系方字定系 Fancy 咧？ 即系佢哋嗰种叫法。我而家都学唔到啊！即系阿芭比，你位可唔可以教我哋？ 喂，其实唔系，我想讲咧，呢个简直系同咧嗰啲米线铺嘅口音系可以相提并论。 系啊系啊， 你唔觉得每一间都有佢自己独特嘅口音咁咩？ 嗱，咖啡店咧都话即系叫做系多啲香港人做啊。咁你同佢讲广东话，即系话要鲜奶咖啡咁样，咁佢都会知你叫咩。但系咧呢一间食面包嘅铺头三文治店啦，其实我都唔知点形容佢。好多网民咧就入到去咧，成日都 this 咁样，即系呢个呢个呢个呢个， 都冇所谓嘅。其实我觉得沟通得到就 OK 嘅，真系冇所谓嘅。 嗱，我又想问下 Barbie， 你多唔多去呢一间铺头，同埋系咪你都会噏得晒嗰啲嘢？因为个感觉上几健康啊。我纯粹觉得有阵时咧，食呢一间铺头，嗱平就一定唔平啊。一个包咧讲紧40-50嘅，系咪先？但系咧。系个感觉上系健康，你有好多嗰啲青椒啊，好多菜啊，好多番茄啊咁样啦，咁同埋你可以啲肉就可以诚意啊嘛，我鍾意食一个叫double meat 嘅咁样，即系有两份肉咁样啦，咁呢个都系我仅余识得叫嘅一啲嘢啦，咁但系嗱，对于网民个说法就系话入到呢铺头唔识叫嘢食，两位拍档你个感觉系点样咧？ 如果我嘅选择就系唔入去噶啦， 系嘛？ 系啊， 你有冇你中唔中意咧？呢个 不过呢一间即系我有啲我识叫啦，咁因为佢都有个名写喺度，你会即系照字读字咁样嘅。咁但系咧本身呢一个品牌嗰啲馅我中意，但系我麻个人喜好啊，我麻麻地个面包 哦。哇！咁呢個好失色喎，如果麻麻地咁， 我中意嗰啲餡嘅， 係， 但係我冇理由話，可唔可以俾 酒包咁啊？ 喂，我反而中意啲醬啊，因為咧原來睇翻咧，佢而家普遍一間呢個三文治鋪嘅醬咧，有10款俾你揀喎， 係啦， 即係你平時咧未必有咁多唔同嘅 sauce 可以揀嘅，當然，即係嗰啲醬你識唔識得叫咧， 又係另一件事啦， 仲記多一樣， 因為原來咧佢有一種叫紅酒醋同埋紅酒汁嘅。我真系从来 冇分别啊！ 我叫嚟叫去都系蛋黄酱咁样。 我通常都系，我都系食啲最简单嘅嘢。 系啊， 咁不过即系网民就话 this 咁，下边啲留言就话你叫到咪得咯咁样。咁同埋咧，有一个几 tricky 嘅位咧，就系话其实啲员工咧。有啲系识讲广东话喎， 但系都要同你讲英文。 系啦，佢坚持同你讲英文， 秉承翻嗰间铺头嘅传统同埋特色。 佢哋嗰啲风格系咁样啊嘛，即系一定要系用呢啲语言咁同你沟通，冇办法噶。 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大家。即系食嘢或者叫嘢食嘅时候都学多啲英文啦。 唔系，同埋另一方面，我觉得有时即系做消费者嘅生意咧，嗰个商户都自己要谂一谂，系咪可以再 friendly 啲？即系所谓 friendly 啲，就系可能喺个 menu 或者落单嘅过程里边，令到啲顾客觉得哇，即系唔使再 this 啦，咁样得唔得咧？ 唔系，this 都冇乜所谓嘅，只得即系都系嗰句啊。有阵时语言嘅嘢咧。讲得通就 OK， 都系啊，我都觉得系，沟通到即系 get 到，唔会嗌错餐咁咪得咯。 我又唔系要写篇论文，我都想叫个三文治啫。 系啦， 车就系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丁九桥。咁至于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仲系挤塞噶。龙尾去到粉岭公路，跟住康乐园对出沿线路上翻吐露港公路咧都系挤塞，车龙就去到大发街，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对出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啦，车龙就排到大发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

咁采矿，即系除咗大家喺我哋嘅印象里边系真系去一啲矿场采矿之外， 系 咁采矿仲有冇另一个深层意 义？有啲司机大哥成日采矿啊， 系就系啦， 唔知点解咧，揸紧车嘅时候又咁努力做其他嘢。 Suppose 双手要紧握太盘噶嘛， 好彩未有一条法律。讲出嚟就系话，除咗禁手机之外，就 系 禁采。 喂，不过即系题外话，即系同身体将身体里边某一啲东西攞出嚟咧，成日都同一啲矿物有关噶。嗱、 嗯， 譬如呢、這个我哋今日讲呢个采矿啦，另外一个咧，啲石头就要爆出嚟啦。 系 系、哦，咦？喂，都系嗰一科嘅嘢嚟噶。 嗰一科嘅嘢 啊，嗰科嘅嘢点解会咁样嘅咧？ 你去细谂下做咩啊？啲石头要爆咁样， 开山爆石 系啊，真系有啊！今日讲呢个就系讲采矿，即系撩鼻哥窿。好啦，咁诶有个调查报告出咗嚟，都几有趣嘅。咁啊，先问咗大家一个问题先。咁你哋有冇撩鼻哥嘅习惯啊？习惯啊吓， 个人卫生咁当然一定有嘅。 系咯，即系你冲凉嘅时候咪整洁埋咯，意思系 即系个个都会有啦。咁即系可能而家大家過咗呢個食早餐時間，我哋可以不妨問得深入少少啊。咁、 嗯、 你哋如果係清理鼻孔嘅時候，你哋會用乜嘢嘅工具呢？ 工具啊， 嗯， 工具 咁應該都係用翻手嘅啫喎， 即係用手指啦。 我媽咧以前教過一樣嘢，係、我阿媽教嘅嚇，咁我亦都學咗嘅。 係， 咁佢咧係用個鼻哥咧。吸少少水，跟住咧就一次过好似渗鼻涕喷出嚟。 哇！但呢个小心啲，可能会灼亲噶。 所以我就话咧，我阿妈教我嘅啫，系、啦。咁我亦都有学咗呢个特别嘅技能。 嗱、呢个系特别技能啊。 系啦。 咁但系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咧都会用传统地用手指去清理。 嗯。 咁但系你有冇谂过手指嘅大细啊？即系无论你用边只手指，即系可能有啲人中意用手指公、大只啲。 手指公啊，比较少见。 咁啊，即系各人有各人、啊。 梗系啦，梗系啦。 咁你有冇谂过手指其实系比你嘅鼻孔系大噶嘛？ 嗯、 有冇谂过其实你用手指去清理鼻哥嘅时候，会越嚟越令到你嘅鼻孔 越嚟越大 咗咧？ 嗯。 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先？ 鼻哥窿大惨啊！ 系咪啊？蔬菜 啊，跌钱啊， 系啊，即系我哋诶，琴日讲过插苏鼻啊嘛， 系啊， 即系润肠。 我系因为呢个原因，所以 少撩系咪啊？ 所以成日警惕住自己，已经唔多，唔好再跌啦。 好啦，咁你哋相， 即系用手指。 第一样嘅问你哋，你哋相唔相信用手指去清理鼻哥系会令到你哋个鼻孔变得越嚟越大？ 我唔相信， 我信， 我信嘅， 小白信，阿欧又 信， 好啦，问一问阿芭比先，点解你唔信呢？ 首先，我覺得你需要一段好長時間去撐住佢先會變大。 你有幾廿年做人啦，你都整咗幾廿年啦。 咁你一日廿四個鐘頭，如果我23:58都冇撐住，我唔信我撐個分零鐘就會撐大。 你係正所謂持之以恆啊嘛。 冇錯啦，你忘記咗進化，你計漏咗進化呢兩個字。當你身體嘅基因知道咗你需要成日去清潔嘅時候。佢就為咗方便你隻手指， 啊、 就會越嚟越大。 真係嗱、哦，斯朗拿度咧，咪有嗰個碌面嗰個嘢嘅，你記得㗎？唔知蛋面定碌嘢？你係碌塊面。 碌啊碌啊碌啊！ 咁總之令到自己塊面就貼服啲啊 V 面啦。佢都係久而久之塊面真係好燙貼啦。 嗰啲同一樣喎，嗰啲你真係持之以恆，你要改變，即係嗰啲皮膚組織嗰啲嘢 喎。嗱，我呢個我真係幫你，呢、這個真係持之以恆之後佢就搞掂咗啦。 係啊係啊， 其實採礦都係一樣， 係啊， 都係持之以恆。 我覺得 即 係你 push up 都係咁啦，即係如果你 push up 冇錯， 係啦，即係日日做二十下， 唔一樣 肌肉點練翻嚟啊？ 係啊， 持之以恆。 嗱，如果係肌肉咧，我都信嘅。咁但係我覺得鼻嘅肌肉應該唔會受到你嘅手指嘅影響， 都係肌肉，係咪真係嗰只？ 鼻就唔系肌肉， 系冇咯，冇肌肉啊嘛，就系即系冇嗰样嘢，所以就唔会咯。 嗱、好啦，先讲咗呢个先。根据美国， 几好啊，有热烈嘅讨论系咪先？ 好 啦，根据美国呢一个 research， 呢个有位博士做咗一个嘅讲法，佢就话啦，撩鼻孔唔会令到你嘅鼻哥或者个鼻孔变得大嘅， 反对， 唔会嘅。 点解你度过？ 佢话点解咧？佢话因为个鼻本身有佢自己天生嘅结构系点样嘅。 哦， 如果你将个鼻孔想改变佢个大细咧，只可以通过手术重建 整容， 即系因为佢包括咗一啲骨啊，同埋啲软骨嘅组织喺里边，你要通过手术，你先至可以改变佢个大细嘅。 系， 所以你每日去清理咧。 都唔會有影響嘅，咁、 哦、 所以大家就唔使咁擔心嘅。 係咪需要每日清理？我都喺度諗下。 嗱，呢個 而家少咗啦，戴口罩 啊，係咯。 我都係 乾淨咗嘛，而家 都係 咁，但都係應該要注意自己個人衞生嘅。 不過咧，呢度咧佢就講咗啦，咁呢個嚟自美國，我唔知香港有幾多人係乜嘢啦。佢話原來咧有九成人咧係有用手指清理鼻哥嘅習慣， 嗰一成人只不過係講大話， 唔可能就用你嗰啲特異功能嗰啲咁樣啦。咁另外你諗下啦。咁而家九成人就話會用手指啊！你估下有幾多個百分比嘅人每個鐘頭都撩一次？ 哦， 每個鐘頭不得滯， 應該唔會嘅。 不過既然嗱，我哋講， 不過呢啲可能係成為咗一個少少唔好講病態啦，即係有啲強迫症咁樣咯。有啲人係咁噶嘛，即係十五分鐘洗一次手咁樣。 係啦， 咁佢咪好似一個鐘頭撩一次鼻咯，強迫症嚟。 或者下意識咯，下意識自己可能整咗自己唔知咁。 係啊係啊， 但你都唔好講少啊，原來都多啊，有1.2%啊，即係都唔少嘅數目嚟㗎，係習慣每个钟头都会撩一撩自己。 好彩头先钟哥你讲咗1.2%，你讲咗先，你叫我估我可能会估15%至18%， 1.2%啫。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但系咧，如果你经常有用手指撩鼻哥嘅习惯，即系除咗你话我清洁又好，或者一个习惯都好，不过都要小心啲啊，因为好容易咧会导致好多唔同嘅健康问题嘅，譬如流鼻血啦、感染啊，或者里边我哋好多隔膜噶嘛，隔膜破裂啊，甚至乎鼻腔受损等等嘅，咁所以大家都是不要立亂或者經常去做這件事。 飛碟運動對一般人來說絕對都不陌生，但是香港見到的話多數都是在例如海灘才見到，真的不是說釘釘下那麼簡單的。飛碟又叫做飛盤，全球各地也都有不少的愛好者，是世界運動會的項目之一，多厲害呢。飛碟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第一隻塑膠製成的飛碟其實在1948年出現，之後這種運動逐漸普及了，去到上世紀80年代更加有世界飛碟協會成立，負責修訂各種形式的比賽和規則，舉行全球各地的比賽和記錄世界紀錄等等。飛碟這個運動呢，有擲出去、鬥遠、鬥準，亦都有自由花式幾個不同的項目。最常見的可以說分為兩組進行爭奪賽，玩法有點像欖球，雙方就要爭奪場中間的飛盤，再將飛盤傳給就是對方得分區的隊友就可以得分，即好像達陣一樣。有機會你都可以就是望一望看一看，看看自己喜不喜歡這個玩法。運動還有很多有趣的公開秘密，下次我們一起聽多樣東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咧就已经拨通咗系 Andy 哥啦，早晨 Andy。 早晨啊，你好啊，主持人。 系早晨啊，我是小白啊，咁啊，我知道你有个晨光 Morning Call 咧系点唱俾阿仔仔同埋阿孙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请讲，请讲。咁啊， 咁咧而家咧我就想咧预祝我个补足我个孙咧，就 生日补足佢。系咁啊！点同佢庆祝啊？ 哦，咁都系佢爸爸妈妈同佢庆祝啦。阿爷爷就至多系咁以封封利是咁咧。 哎呀，阿爷嗰封利是啊，先至系重点。爸爸妈妈庆祝嗰啲啊，买个蛋糕嘅啫。咁啊，爷爷嗰封利是，哈哈，嗰、那个咧就真系霹雳啦。 肯定啦， 啊、 一年至一次啊嘛。 系嘛？咁啊，而家虽然疫情啫，但可以多啲咧，即系透过视频咧去到同佢见面嘅。啲视像好犀利噶嘛，而家。 是啊是啊，我哋而家有阵时咧，久不久都去视像，因为个孙而家大啦嘛，咁佢有佢自己嗰、那个学习啊或者活动啊，咁所以咧佢哋都唔系话可以日日同我视像嘅。 哦，阿孙几大到啊？其实 阿孙而家今年五岁啦。 我、哦、五岁啦，咁快已经有自己活动啦，五岁。我初头听你讲，以为佢已经中学添。 哎呀，而家啲小朋友啊，好多嘢学噶，佢又要学。又要学啲打篮球啊，捉嗰啲嘅围棋啊， 五岁就围棋， 系啊，好犀利咧！你都唔信咧， 我都唔信啊，系啊， 而家已经学识咗围棋噶啦，咁同埋咧，又最近咧亦都参加一次咧同年龄嘅 朗国语朗诵比赛又攞咗奖咧。 哇！即系琴棋书画样样掂、啊，文武相全、啊，你又算吓？ 啊，都系学下啦，学紧啦，样样都学啲啦。因为而家啲小朋友咧好幸福噶， 系啊， 咁咧就好多资讯啦，同埋又好多嘢学啦， 系嘅， 系嘛、 啊， 所以变咗咧，佢哋咧嗰个学习阶段系比我哋早一辈嘅人咧，即系 super 好多咯， 即系 super 好多。系咁啊，另外啊，你个仔都系生日、哦。 是啊，我仔嚟紧嘅九月十一号咧，就又系生日啦。系咁咧，就成38岁生日咯， 都系38岁啫。点啊？吓， 38岁都几唏嘘噶。 唔唏嘘啊，38岁正值壮年、啊。 读完书之后挨到38岁，咁、你都谂下几辛苦。 唔好话挨，其实喺成个过程都系享受。人生最紧要每一刻咧，都尽量同自己讲，我系享受紧个生命嘅。 咁啊系， 系咪？ 你咁讲都系绝对系啱嘅。 咁啊，梗系啱啦。 睇下你用边一个心态，或者用边一个角度去享受嘅啫。 系啦， 系咪？ 吓咁啊，阿仔又点样咧？佢而家祝福佢啲咩咧？ 阿仔又要祝福佢咧，就生活能美满啲啦。而家咧揾食啊，揾有。即系揾招唔得板，即系唔稳定啊！ 系、哦， 因为个疫情影响到佢而家咧，因为佢本身系自雇人士啊， 系 咁所以变咗咧，而家咧都系揾招唔得板咯。咁、啊，希望个疫情快啲过啊，香港啊回复翻旧日嘅繁华，咁、啊、大家都可以过翻啲即系正常嘅生活啦、啊，同埋又揾到啖食啦， 系啊，同埋唔系话净系翻去以前嘅繁华，系要比以前更加繁华。我哋嚟紧大把机会啊，香港。 系啊，我都希望系咁啊， 系嘛？ 虽然我哋老咋，我哋希望下一代即系明天真系会更好。 一定要啦，嗱，咁啊，你就个仔同个孙咧，咁啊生日啦，同埋就嚟紧啊生日啦，咁啊你都揾咗只歌，我知道你特登想播《每天爱你多一些》，点解情歌嚟嘅呢只？何解揾呢只咧？ 哦，嗱，因为爸爸妈妈同埋个仔，大家都系互动噶啦、 啊， 大家都系想希望每日都爱对方多一些， 系哦， 啲多啲爱系永远唔够嘅， 系 嗱，小朋友一定中意父爱母爱啦， 系啊， 吓啊爷爷嫲嫲嘅爱啦，公公婆婆嘅爱啦，咁啊呢个佢而家代入咗爱嘅时代嘛， 哦系啊， 好温馨、 啊。好啊，咁啊听住呢只歌，咁你哋继续喺呢个爱嘅漩涡入边转下啦。 好 啦， 多谢 你 Andy， 多谢 你小白，拜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知道吗？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仍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发疯，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1872388等緊你打電話嚟啦，晨光 Morning Call 呢歡迎你打電話嚟，如果有任何嘅點唱，特別係呢八月啦，咁啊今日期指結算啦，如果我熟悉啲嘅話，咁啊聽日就31號啦，咁啊即將迎來呢開學日啦，有冇啲小朋友嘅點唱呢，即係講緊話即將呢升小一啦，或者即將升中一啦， 祝福下自己啲小朋友啊， 係 呀， 咁有啲叫做學生哥仲有啲分離焦慮症㗎嘛， 或者有啲家長原來佢係老師嚟嘅， 係 係，哇咁就多嘢講啊， 係啦，咁就多嘢講啦，同埋即係我有陣時睇到啲 IG story 啦，咁啱有個朋友媽咪嚟嘅，但係古平人朋友嚟嘅，跟住咧佢啊影低咗自己阿仔第一次翻唔知 K1 定係小一啦，跟住就好感動啊，即係個細路仔冇喊，個阿媽咧拍住個 IG story 咧。系咁样，搞笑搞笑。咁啊，呢啲都系值得 纪念分享啊！呢啲 系啦，1872388打电话嚟啦，有任何嘅祝福咧，转个头听你嘅电话啦噃。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31。 好，追踪31啊，小白一起找阿畅出嚟。 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早晨啊，好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今日夜晚港台电视316:30先睇睇有咩好节目噶、啊。 冇错啦，呢个傍晚6:30啊，有呢个好市民好故事，咁、主持人啦 Kitty 崔洁彤咧，亦继续啊，每一集咧都会咧请嚟一啲得过好市民奖嘅朋友咧，分享一下佢得奖嗰个故仔啦，即系嗰单案件啦，亦都会咧讲下咧佢哋获奖嘅感言，最重要系咩咧？得奖有啲咩心得可以分享，即系教一下大家点样做一个好市民嘅。咁啊，今集咧同大家分享两个 case。兩單案咧都係非禮案嚟嘅，咁得獎者咧有男士，亦都有女士，咁好咁都好好啦，都好值得鼓勵啦，因為好多受害人咧喺呢啲非禮案、呢風化案裏面咧，即係六神無主噶嘛，咁佢哋都出嚟挺身而出啊，幫手拉到嗰啲涉案人，咁所以今晚一齊6:30聽下佢哋嘅故仔啊， 係啊，大家一齊做個好市民啦，幫幫身邊人咧都係一件好嘢嚟嘅，好人好事啊要宣揚啦、好，接住仲有咩好節目啊？唱 咁去到今晚7:30咧，疫情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咧继续请嚟啲嘉宾朋友咧讲下咧佢哋点样去帮，即系帮自己减压啦。咁今晚嗰个嘉宾就系支持梁咏琪，大家都好熟悉啦。咁系啦，咁常林法师咧会同阿支持倾下咧，佢哋咧，因为我哋成日都睇到好多访问啦，支持佢哋一家都好开心噶嘛。咁究竟佢哋个夫妻相处之道系点样嘅咧？咁另外啦，又会。訪問一下支持咧，佢同佢下一代，佢同佢嘅小朋友點樣可以喺呢個教育同埋相處之間可以互相尊重咧？咁今晚想知道嘅話，就7:30要聽一聽。 我細個有追星啊，追梁詠琪啊，我細個。 咦，我都有喎、 啊，咦，我都係喎、 啊，咁啱嘅，我哋係梁 短髮短髮短髮， 係啊，梁詠琪同學會呢、這個初戀無限 touch 喎，真係。 今晚7:30要大家 好啊， 回味啊， 好等攞翻以前啲band 啊，攞翻出嚟， 我係嗰個。支持同依家啲支持系唔同噶，咁样系咪？好啦好啦，咁啊睇完呢、這个深呼吸之后，跟住仲有咩好节目咧？ 咁啊食落啦，去到夜晚8:00有医生与你，咁逢星期二嘅医生与你咧都有呢个医学人环节啦，咁啊都系访问一下喺香港一啲啊医护界嘅朋友啦，一啲医生啦，听下佢哋点样为呢个香港咧贡献一下嘅。咁今晚咧就会请嚟咧。呢一位周永士醫生，咁周永士醫生咧係呢個香港眼科醫院嘅顧問醫生，兼且佢亦都係咧醫院管理局眼科嘅醫學總監嚟嘅。咁佢好多年咧都係致力咧研發呢個眼角膜移植嘅新技術。咁佢亦都同佢嘅團隊咧好積極咁樣推動咧呢個眼角膜嘅捐贈工作。佢服務咗我哋做呢個眼角膜呢個領域咧好多年嘅啦。咁佢原來就期望咧為好多人。帶嚟咧，即係有眼疾嘅朋友咧，帶嚟一啲光。咁我哋一齊聽下佢咁多年嘅分享點滴啊！ 好啊，好啊，呢、這個都要聽下。 咁睇完醫生與你，仲有咩好節目？ 10:30， 冇錯啦。咁去到夜晚10:30，有一個紀錄片啊 ，mRNA 醫學新希望。咁係講乜嘅咧？呢、這個 mRNA 呢個咧，原來是一種疫苗嚟嘅。咁係。

人最紧要咧温柔少少啊！呢个礼拜新上榜占第八位 ，Neo Handle Me Gentl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 Gigi 梁咏琪分享活得自在的智慧。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新得嚟旧，还是旧得嚟新？之前讲过，例如高矮的比较是相对先见到的，见到一个人好难界定他是高还是矮，要有比较，旁边要有另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比他高他就是矮，如果比他矮他就是高。你可能会说，不是，我觉得他是高就已经是高，不用比较。是的，是的，其实都有一个人在隔离，就是你自己。你都是不断将这个人和自己比较，或者和自己印象之中的其他人比较，才得出他是高还是矮。除了高矮之外，长短、肥瘦、大细，这些都是要靠比较。那新旧又是不是呢？你可能会说，新旧很简单，从来没有人用过就是新，有人用过就是旧。OK OK， 一层冇人住过嘅新楼，当然就系新楼啦。如果呢层楼成十年都冇人住过，咁佢应该系新楼还是系旧楼呢？如果用冇人住过呢个指标，佢仍然系新楼。如果你用呢层楼嘅楼龄做标准，佢系旧楼。咁你可以话啦，佢系一层楼龄旧嘅新楼啦。或者是一层没人住过的旧楼。如果有人说一件货是九成新，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它应该是有几新？昨天在一个讨论区，一个二手买卖的群组当中，有人 post 了一张大班椅。所谓大班椅，即是办公台前面那张凳，以前要做到高级的人才可以坐的椅，但是现在统称都叫做大班椅。留住 post 出来，希望有人接收。根据他文字的描述，写住男性用家，原价1500，而家900，自备大隻佬。文字简洁有力，而且非常啱数。成日都话了，可以环保当然最好。你听到这些描述是不是都有兴趣呢？楼主还拍了张相添。不过唔睇犹自可，一睇立刻逆转，张相见到一张黑色嘅凳，不过凳嘅表面有八成已经变咗白色，呢啲白色系发咗毛嘅颜色，车线嘅地方有好多爆咗，啲皮已经磨烂晒，里边嘅棉花突晒出嚟。见到一张咁嘅相，配埋呢段文字，网民即刻话啦。唔系啊嘛，900蚊你俾我啊！有啲就话楼主好有勇气，咁都 post 出嚟，垃圾房见到嗰张仲新过佢，甚至有人话系咪开紧玩笑啊？我相信大家咁大反应，原因系嚟自九成新呢几个字。喺大家嘅认知里边，九成新即系接近全新啊！但是见到这张相，你说它九成烂已经很仁慈了。我们尝试调回头为楼主想想，可能对于它来讲， 呢张大班椅仍然系九成新，可能佢眼中同呢张凳比较嘅超乎我哋想象呢。都话咗新旧嘅嘢相对嘅啫，你又唔知佢同乜嘢比啊嘛。咁今次得出嘅结论系乜嘢呢？唔好随便相信网上写嘅嘢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不相信爱我能永久，只想到我也曾弃旧。曾经就算痛苦仍捉紧你手，怎相信最后你竟随他愉快远走。如放任仍放任，我也知走。别怪他，别怪他，别再伤心对吧。从遇见的一刹是捉紧了吗？别怪他，别怪他，别再敷衍对话。疲累了让我休假。怎计算也无对手，毕竟你我确曾邂逅。如果没有记忆，也不必颤抖。怎相信最后你竟随他愉快远走？如放任仍放任，难过更伤透。别怪他，别怪他，别再伤心对吧。从遇见的一刹是捉紧了吗？别怪他，别怪他，别再敷衍对话。如何会别再想他？别怪他，别怪他，别再伤心对吧。从遇见的一刹是捉紧了吗？别怪他，别怪他，别再敷衍对话。疲累了让我休假。付了代价。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介绍呢个食物咧，唔啱食就唔好怪我啊！ 点解咧？ 咩啊？纳豆啊？纳豆啊？ 唔系，今日呢个咧就诶好简单嘅一个食物，亦都材料咧都非常之颇为简单， 嗯， 系啦。咁但系就睇下大家大人细路或者作为一个下午茶嘅茶点咧， 系 啱唔啱啦？咁系啦，咁佢咧就记唔记得我哋都有金菇牛肉卷？ 记得，记得。 今日咧。青瓜蟹柳卷， 哦，青瓜蟹柳卷 ，OK OK OK 啊， 系嘛？ 喂，咪先，金菇牛肉卷，我就谂到系牛肉可以包住个金菇啦。咁青瓜蟹柳系点包法咧？ 巧妙就喺边度咧？咁你首先咧就准备青瓜啦、蟹柳啦，咁亦都可以准备定啲芝士粒嘅，芝士粒就得噶啦。 好啦，咁啊点样整嘅咧？咁啊青瓜其实大家可以我唔建议买嗰啲好大条嗰啲青瓜，可以买翻一啲咧唔算太粗，但系亦都唔可以太油，因为咧你记唔记得我哋有啲譬如批薯仔皮啊， 系 嗰啲咪一个铲咁样嘅，系啦，刮刮 一片一片咁样，哦就系攞个青瓜片咗一片， 冇错啦， 卷住佢， 攞青瓜一片一片嘅片出嚟，咁亦都唔需要好考刀工啊，系咪先？咁你本身呢啲叫做人类文明做咩？就系、是、等你大家可以更加快靓正啊嘛，跟住就一片片咗出嚟嘅时候咧，就开始片到咧一条青瓜大概佢中段到嘅时候咧，咁就最啱使啦。片咗出嚟嘅时候，佢比较上阔身啦，亦都比较长身。咁但系如果你话搵一啲我由细食到大嗰啲好大条嘅青瓜，因为佢入边咧中间嘅位就已经有啲空间，有啲核啊嗰啲位，咁佢就未必做到卷嗰个效果。咁所以啲青瓜大家就花少少心思去拣一条认为自己啱 size 尺码嘅，跟住就用我头先个方法咧，就片就片佢嗰啲一片片出嚟。好啦，片咗一片片出嚟之后咧，咁你就已经可能譬如我准备咗十片。十片呢個青瓜片，然後你亦都可以咧，我中意豐富啲嘅，我就一片咧，一個呢一個叫青瓜蟹柳卷，我準備一條蟹柳。咁、 哦、 蟹柳都好簡單，你想 我聽小白講過啦，嗰、那個蟹柳個方法就係揈就可以成為絲啦， 冇錯啦。咁出邊廚房，我咁講啦。因為我以前做廚房嘅時候都攞住蟹柳卜卜卜卜卜咁樣嘅， 喺個砧板 係咁度卜。你想兩邊咧都爆曬嘅，你卜完一邊之後咧就反轉去再卜另外嗰邊，咁啊就已經爆曬爆炸咁樣噶啦嗰條蟹柳。咁啊唔同牌子嘅蟹柳又個力度有少少不一樣啊，有啲真係會卜到爛嘅。我試過有啲真係諗住溶溶地嗰啲蟹柳，一渣啲嗰啲咧。我就一卜佢爆咗。 其實有陣時候有啲蟹柳咧都幾流啊。首先蟹柳咧。都有冇蟹嘅成分呢都成疑㗎啦。 鱼肉嚟嘅。 鱼肉嚟嘅。有冇啲蟹柳係真係有蟹嘅？ 有。 我比贵啲都得啩。 有啲蟹柳佢真係用蟹肉去整嘅。咁嗰啲呢就梗係价钱一梗係贵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话佢都有啲呢就係蟹柳再加鱼肉去一起整嘅。咁但係最普通譬如街市买到最普通你见价钱平平地嗰啲嘅点会你比蟹肉嚟啊嗰啲鱼肉嚟嘅。不过打到佢咁样嘅啫。咁似一条条蟹脚咁样。好啦咁你准备咗嗰啲我当我准备咗十条呢个蟹柳啦就打碎咗佢。或者你唔鍾意打嘅我咁粗喇啊。我已经教坏咗小朋友喎整我个人好优雅。我大把时间。你可以慢慢搣。一样得嘅，做到一样嘅效果嘅。咁你又准备咗材料啦，就系、是、青瓜片，然后咧就系、是、蟹柳一条条打碎咗嘅。跟住咧亦都可以准备停头先讲嗰啲嘅芝士粒。芝士粒其实好简单，超级市场有啲就真系芝士粒一粒粒去买嚟食噶嘛。你就将佢咧就切，可能一粒芝士粒咧，其实你切两刀咁，你要三嚿咁样咯，三嚿仔咁样。咁你就准备咗之后咧，然后 系咯， 都得 多啲啦，足料啲啦、 哦。好，另外再加芝士粉俾你又如何啊？系咪？好啦，跟住你就喺即系好似嗰个金菇牛卷咁嘅卷咯。你准备咗嗰个青瓜就喺个底嗰度，然后咧就将嗰个蟹柳啦，同埋芝士粒咧片装嘅芝士粒就放上去卷。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可以有少少似卷太卷个方法嘅，咁亦都唔需要真係学卷太卷，不过加少少。例如你喺一路卷緊嘅时候，因为佢嗰个本身嗰个青瓜有啲长度嘛，你卷咗两下嘅时候呢，你可以鍾意嘅加啲酱，或者我自己鍾意可能加啲嘅蟹籽喺入面，蟹籽都 OK 嘅，或者加啲紫菜粉喺度，其实我都觉得可以。咁一路卷上嘅时候呢，咁然后就将佢变成咗好似金菇牛肉卷嗰隻嘅款式，然后放喺碟上面。我自己就鍾意咁样食嘅时候呢，加例如芝麻酱啦，又或者我可以加，其实我好鍾意加明太子呢、这个食法。如果我觉得加明太子呢就会特别香口，因为青瓜好 fresh。明太子咧，佢好重嗰、那个叫做鱼香味，有啲人会觉得哇好腥。咁其实就系要食物就系咁噶啦。食物点样可以撞到啲味出嚟咧？就系、是、大家个味道好，大家都系突出到对方嗰种嘅味道。例如青瓜好爽，然后明太子嗰种嘅鲜，咁啊互相去到突出嚟。咁你每一啖食落去嘅时候咧，亦都有几种唔同嘅享受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咧好简单啦，亦都唔需要特别嘅功夫。但系整到出嚟个下午茶咧，我就觉得相当之出色，特别系咩酷热天气警告，青瓜蟹凉浸浸， 我都觉得系 OK， 系一个冷盘嘅话系唔错嘅。 冇错啦，大家试一试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啦，我好 好似咧好少问几位拍档咧，你哋阅读嘅习惯同埋兴趣嘅，你哋中唔中意睇书嘅？其实 中意，中意， 系咪乜嘢类型嘅书都啱？ 咁又唔系、 啊，又唔系啊？ 依家咧中意睇咗哲学书咯，人大咗，系、哦、啊，旧时就睇好多嗰啲即系爱情嘢，跟住人大咗，依家就唔需要爱情啦，想思考下人生，系、思考下人生多少少咁样。 啊，我其实到而家都中意睇漫画嘅、就算有阵时啲漫画咧已经睇完之后咧，啊好衰嘅，佢咧即系都系搵到我钱，因为佢出嗰啲再版， 哦、 然后加颜色，咁啊。靓靓地咁样，我又唔小心买咗，跟住又睇，其实啲剧情一样啫嘛，冇分别噶， 唔一样嘅。你话情意结咯，即系你觉得出任何嘢都要再将佢收纳嘅咁。 欺骗我感情而呃咗我钱， 储下嘢，储下嘢。 嗱、听你哋咁样讲，即系话咧，啲书睇完之后都会继续自己存放喺屋企，系咪咁讲啊？ 系啊， 即系唔会捐出去或者唔会借俾人睇嘅。 系诶、有啲会捐出去嘅，系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自己中意嗰啲咧，我都会留翻喺度嘅。 嗱，两个途径啦。以前咧，我哋去到临近开学。之前咧，如果啲书买唔齐，又或者系如果想悭啲钱咧，我哋咪会有好多嗰啲旧书屋啊，或者嗰啲二手书店嘅。咁、即系最近几年咧，即系之前就真系啲生意差咗好多咧，就真系执咗好多嘅。我最近发现咗咧，有啲新嘅趋势咧，都几得意。咁啊，周末嘅时候咧，即系经过商场啦，就见到有一啲咧叫做飘书柜。 哦，系啊，系啊， 即系嗰啲电子流动，其实咧佢有少少似嗰啲自动贩卖机嘅。咁我初头离远睇咧，见到一个个窿长条形，点解咁古怪嘅？着晒灯又好似好靓咁，都几大部嘅。咁我就谂住啊，系咪啲贩卖机似系卖遮啦？因为佢嗰个长条形一个桶仔咧，我以为系缩骨遮嚟嘅初头。咁后屘望下，哇，点解一年真系成四五部咁多咧？唔通系啲特别嘅 event 咁样？咁行埋去一睇嘅时候咧，先知道原来系啲新开发嘅平台嚟嘅、原来而家咧流行一啲叫做飘书柜。 哦，但系嗰啲就電子化咗啲飄書櫃，因為我屋企樓下都有個飄書閣嘅，咁啊俾大家即系唔睇嗰啲書啊擺落去。 你嗰個叫得飄書閣都唔係電子噶啦， 唔係電子啊，好隨身噶，好 多阿公阿婆喺嗰度揭書噶。咁但係頭先 Barbie 講咧，就已經電子化咗。 係啊，我初頭都覺得好古怪，點解咧每一個窿仔咧下低都有個編號嘅？咁其實咧你只係睇到個書嘅側根，即係你知啲書側根有時都會寫埋作者啊、出版社同埋。那個書的題目啦，咁你都要靠估或者你自己上網做少少資料搜集，睇下你係咪真係對嗰本書有興趣啦。咁跟住咧，原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咧，你就可以喺側邊嗰個位置咧，就輸入咗你想要嗰本書個編號，咁佢就會咚，好似你買汽水咁、就會跌落嚟。咁然後咧，你就可以攞嗰本書走。系啦，就系、咁样啦， 攞埋走都得 咁样。系咪咁飘书嘅原因就系咁？但系如果我想捐书咧， 又得噶。嗱，跟住我就喺度睇啦，因为我自己第一个concern就系觉得，哇，因为我琴早几日啦见到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哇，好似都好多人围观住呢啲地方，同埋都有大人细路咁样坐喺侧边去睇啲书啊咁啦。咁我都谂紧，疫情期间会唔会都啲卫生啊或者啲消毒嘅问题咧？因为始终书，我觉得你即系掀个个都掀过啦，摸过啦，你又唔知道上手个来源系乜 嗰啲紫外灯好似公共图书馆嗰度有见过有箱仔摆入去咁。 原来咧佢都有少少似嗰啲大型嘅公共场所咧，佢都会写埋最后一次消毒嘅时间系几时咁样嘅。咁、于是乎就好似感觉上觉得佢放心啲啦，又标注埋揾一啲消毒嘅情况。咁头先你哋咪讲到捐嘅、其实佢本身咧嗰、嗰啲活动咧就唔系话真系俾人捐嘅、但系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咧系攞完嗰本书出嚟睇之后，可能佢发觉我都唔想带走啦，又或者佢真系好有心，自己留翻低一啲自己想捐出去嘅书啦。咁佢附近咧都有一个位置咧系收集嗰啲咧俾人捐出嚟嘅书籍嘅咁。咁呢样嘢我就觉得几可以持续啦。咁后来我自己再睇啦，原来咧而家喺好多嗰啲教育中心啦，或者系啲学校咧、中小学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电子飘书柜， 系 一个新嘅趋势咯。 我 都几 好噶，其实、我屋企即系其实有啲书摆到都喺度呕出啲书虫来。咁不如。即系自己睇完之后长咗啲知识，咁不如捐赠俾啲有需要嘅人啦、 知识都摆咗入脑咯，好书啊， 好新！我屋企有啲书真系，真系估我唔到，所有嘢都 keep 唔到，唯有啲书 keep 得好。等我去下 Barbie 呢啲地方啊吓，睇下有冇书咧可以捐赠俾有心人啫。延续一份书缘都系好嘢嚟噶。 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带着资讯像我本分。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